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呢？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唔系黑豹黄队喎， 顺服不倒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白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黄耀祖啊，早晨 ，Home Office 嘅桂花田，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所有丰收嘅听众，唔好咁冻咯，十六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68%，嗰啲乜嘢好冻好冻警告啊，嗰啲咧，暂时就全部都唔见嘅。 我望见出边街咧阳光普照吓， 系啊，唔错啊，不过你把声依然都系好似阴声细气咁样咧，似乎你仲系处于养生状态。 梗唔系啦，醒咗啦。 养生啊，我唔系话你冇起身啊，你听清楚先得噶。 唔系啊，可能佢咧屋企有其他人啊，但系嗰啲咧啲仔仔女女又唔使翻学，但系个个都未起身，你又唔想嘈醒人啊嘛，系咪？ 所以咧，我今朝咧就将我个固网电话咧，我之前都系即系有固网电话屋企，咁啊将佢个厅咧搬入去个房度，咁所以咧好好多。 会唔会直情过咗隔篱屋嗰度啊？ 冇啊。 哦 ，OK， 去垃圾房啦， 系啦， 去垃圾房度讲啦。 唔得噶，唔可以聚集。人群啊嘛， 喂！但我今日咧，因为即系我仲迎住，好似琴日咁冻咧，咁我着错咗衫啦。 又着嗰啲超级暖嗰啲啊！ 你睇我今日着到成只猫咁样，冇鞋咁样咧。 记唔记得我哋今日要拍摄噶？ 咪就系因为咁样唔着得黑色咧。我全屋企如果唔系黑色嘅衫，而得翻呢一件系厚的的咧，中伏啊！而家 其实讲真啦， 我热到真系心口翳啊！而家 你落楼就上车。跟住就拍咗喺我哋出面嘅停车场度行入嚟，其实都好难会好冻噶，系咪啊？ 我哋直播室冷气好寒噶， 呢个你啱，我唔可以。 系咪先？你估下泼扇公主啊？ 位比较冻 嘅系，比较冻啊，真系。嗱咁啊，今日我哋就依然都系咧就两室内一户外咁样嘅组合啦。 系 咁啊，但系琴日咧，因为我 home office 嘅时候咧，我都预告咗咧，就话喂，我琴日咧晏昼仲要有个即系好似人哋保镖押送货物嘅重要任务咧。 你直情系奥斯卡电影啊，1917啊， 系啊系啊，冇错， 运送物资， 咩咩救兵啊， 系 啊， 系啦，好紧张咁样啊，冲出重围啊，咁样。 嗱，我琴日咧，即系而家我安全到步咧，我事后讲翻咧，都正所谓咩啊，都犹有余悸，因为点解咧？我琴日第一站咧，我就即系喺公司出发咧，望翻嚟做啲嘢之后咧，我就出发。咁咧，我车上面咧嗰阵时咧，已经孭住两支咧，真系好似神之水滴一样咁珍贵嘅物品。就係、是、漂白水啦！ 哇，好勁啊！呢個 係啊，仲要係係啊，仲要係有大有細嘅喎。咧有大支裝漂白水，仲有細支裝咧，即係分別要兩攞俾兩個唔同嘅家庭啊嘛。 係係係。 咁咧到到我 點解有大有細？即係有啲係 有啲大家庭啊， 大家庭有 啲、 有 啲小兩口就話你攞支細嘅嚟 OK 啦咁樣。 即係先你先唔到添。分去細樽裝咁樣去。 係啊係啦，佢類似咁樣啦。咁咧我咪話琴日以物易物嘅，第一個大樽裝擺低咗之後咧，我就換翻嚟咧就係有幾排。鸡蛋啦，同埋好多唔同嘅生果咁样。佢话喂，你屋企细路多啊，帮补下家计。好啦，换咗翻嚟，跟住咧到第二个咧，佢就换咗咧呢个真系紧要啊，两卷两条唔系两卷啊，两条厕纸啊， 对你好有爱咁、样呢件事。 系啊，因为咁啱咧，佢话佢嗰家人咧，佢有多啊。佢話佢哋嗰度咧，因為其實好似阿田話齋，啲貨都翻緊嘅啦嘛， 係係 嘅，即係爭在你遇唔遇到。咁我個朋友佢就好好心，佢竟然就遇到，佢就預咗兩條廁紙俾我。 仲有埋咧一个细纸袋嘅嗰啲咧，即系纸巾仔咧，即系嗰啲五六包装咁样咧。跟住我嘅货运生涯就开始啦。你知唔知咧？当我停低架车，谂住落去买嘢食嘅时候咧，咁嗰两卷厕纸，两条厕纸好大噶嘛。 哇，好惊噶，好才不可以露眼。 系啊， 你仲咁大条，有两条摆咗出嚟， 仲拆散点运走啊？好麻烦噶嘛。你知唔知我竟然做咗一样咧？我觉得我呢世都唔会做第二次嘅无聊动作咧。 咩啊？ 嗰两条 揾啲衫遮住。 系啊，你讲错啊！ 我估到你，因为咧，你上个豪车架车就知噶，佢架车咧系比较乱嘅，但乱中咧佢觉得有序嘅，但系点样都走唔甩佢怕冻啊嘛，一定有额外嘅衫喺架车度。 系啊，冇错，我成日幻想咧，又会有啲美女咧，突然间坐我车咧，佢拍冻咧，我就拎俾佢啊嘛，即系呢个时候派上用场啊！ 哇，你个幻想真 系 好大。 系啊，我 理佢唔点样谂啊，但系问题佢系攞啲衫遮住啲咩？遮住 厕纸啊！嗱，我想问阿田，如果你仲揸紧车嘅时候，你又唔似我咁怕冻，你冇多余嘅嘢可以摆低喺个车度啊嘛？你会唔会就咁落车？ 唔系，你放心，我一定会。 你点落车啊？你话我听，得你一个人，又冇人跟车。 我知而家系攞住两条字之后养。 两条啊， 系好似叫你过嚟抢我咁样唔得嘅。 系啦， 我系会拆袋分两次行咯。 哇，拆袋好复杂噶。 系啊，我都知道成四十唔系成系二十条二十卷咧，都几多下。 系啊，你冇咁大个袋， 环保袋咯，唔系点啊？ 如果我系你咧，我会着一件揸脚嘅外套，跟住咧就将佢拆咗一卷卷咧，摆喺条腰嘅位置。搞到自己好似个肥佬嗰啲咁样咧， 即系直情引你过嚟捉我， 我唔系收埋啲，跟住你拉翻条拉链啊嘛，跟住收埋喺入边。 嗱咁咧，咁我就真系攞咗件褛咧遮住件佢卷厕纸，我真系觉得咧呢个世界边有咁荒谬？如果拍警匪片嗰啲咧，直情离远阿 Sir 监察就话：喂，呢个人好可疑。佢收埋啲咩咧？就两条厕纸， 咩咁多卷嘢喺度？ 系啦， 我想问下咧，沿路咧，你有冇得到艳羡嘅目光？ 冇，因为第一次嘅交收咧， 系 好快嘅，系啦，因为我直情喺路边咧，即系即步即戒，佢嗰两卷厕纸拎嚟，我话喂，唔好讲咁多嘢，塞咗落去先，跟住有咩而家先讲，慢慢嚟，即系才不可以露眼。好啦，但第二个步骤咧，我琴日仲要攞口罩啊嘛，我咪话有啲咧月头年初一订嗰啲货咧，佢 三个礼拜之后终于 三个礼拜终于到啊嘛， 有边啲系唔等佢送嚟？你要直接去嗰个做铺头度攞。 系啦，我后来觉得咧，我惊出一身冷汗啊，因为我发觉咧自己主动去攞咧，其实真系要冒好大风险嘅。 你系咪惊好似嗰个姐姐咁样，工人姐姐咁样，你惊人哋误会你去？ 唔系，一开头就系惊有工人姐姐嗰种遭遇，俾人哋泥土截劫咗喺个源头度咧，唯有自己亲自去攞啦。咁咧，首先我攞嘅地方咧，工厂大厦嚟嘅，因为其实佢哋都系集货点咧，譬如话你喺韩国终于订到啦，佢就寄到嚟香港，然后就运嚟一个中转站， 系集运嘅地点。 集运地方，你如果等三日唔攞咧，佢就会自动送去你屋企嘅。咁你而家提早嚟攞啊嘛。好啦，咁我去到个工厂大厦嘅时候咧，咁首先工厂大厦又点能够直接喺楼下就停到车咧？ 系， 我嗰度仲要系咧，要行咗两三分钟咧，先至可以即系隔咗几条街咧。 好危险，嗰两三分钟好漫长啊！ 好漫长啦、啊。咁首先我要先顾咗我车上面卷厕纸先。我落车嘅时候，哇，密到咧，争啲真系想包胶袋咁，喂，唔好俾人睇到啊！咁样牺牲埋自己个背囊咧，摆埋喺上面，跟住我就去工厂大厦度攞咧。咁咧，你沿途咧已经见到咧。三三两两唔少客人咧一齐上去嗰个工厂度，因为大家都要攞嘢啊嘛。 佢哋有冇左望右望啊？都系 嗱，真系噶， 你及佢，你系咪又攞嘢啊？我都系攞嘢， 系啊系啊，互相都讲啊话。 望下咩先？ 系啦，喂，几多楼啊？系咪二楼啊？咁样咧，咁啊，大家知去同一笪地方啦。咁咧，佢管理咧都好完善噶啦。每个人咧拎住你自己张单咧，就自己人手填写，譬如话你个提单 number 系9654咁样写晒落去之后咧，佢就逐个人咧就拎箱过嚟咯。咁咧，我等我自己个箱嘅时候咧，我就见到我前面咧有两个娇滴滴嘅女仔，佢哋喺度做紧咩咧？佢哋都订咗咧一大盒嘅口罩，因为都有五六盒啊嘛。咁佢哋第一时间点做咧？ 哦，点做啊？咁样咯，就分拆咯。呢个系阿 Mary 嘅，嗰个系阿 John 嘅，咁样。 佢哋真系分拆，但系你睇得出佢个分拆咧，并唔系因为想分发俾唔同嘅伙伴。佢就想头先阿田个招化整为零，本来咧好大盒噶， 冇咁养眼。 系啊，佢哋全部咧，我望住佢 攞晒密实袋出嚟噶啦，系嘛？ 起至密实袋啊，最紧要系咩咧？不透明嘅嗰啲咧，即系大胶大环保袋。我就见住佢咧，将嗰啲一盒盒咧，本来一个个纸盒噶嘛。 盒都唔要，全部抌晒。 即系要盒，要盒， 应该要盒，唔系嗰个盒咧，可能你都知啦，有啲可能不良嘅商人又会攞咗个盒咧，再入其他嘅口罩落去卖啊嘛。 咁嗰啲另外可能佢会搣就成啦，但好老实嗰刻咧，你人同此心啊，因为佢惊啊，得两个娇滴滴嘅女孩咧，佢拆鬼晒啲盒，咁里边都系独立包装嘅，佢又全部先入攞一个大嘅密实袋度，分咗几袋，然后咧最尾咧睇住佢两个扇咗入个大。 拆 家，系啊，真系拆家，然后塞咗入个咧，真系嗰啲不织布袋咧，乜都睇唔到噶啦，塞咗入去，然后我望住，哇，好醒目、啊，跟住我望住自己大领，呢铺真系咧可乐出晒嚟， 咩都冇啊，因为系咪八帽啊？ 我两只手吉噶、啊，我冇拎袋、啊，点算啊？跟住嗰两个咧。女仔咧，仲要咧拎住嗰两个袋咧，左望右望，然后慢慢就离开现场。跟住轮到我啦，因为我帮朋友订得多噶嘛，佢真系俾咗个好大嘅纸盒。 哇，咁好嘅啲售后服务， 仲要个纸盒咧？ 系纸盒，你 乜即 系成个 box 咁样噶咯？ 仲要个纸盒咧，佢系写到明嘅，佢惊你唔死咁样咧，写到明 口罩 药用 KF94。 哇， 系所有呢一轮所有人都已经知道，哇，唔系啊，我咁大个盒系大过我人打横咧，因为佢盒数多嘛。我话呢铺大件事啦，佢又唔会提供袋俾你噶。 咁你又冇袋啊？咁点算啊？ 我咪真系唯有捧住佢咯。我系直情咧。好似人哋捧住个咧大招牌咧，话今日开铺啊，嗰啲咩衣 裳开箱 啊，系啊，我直情系捧住嗰个大盒咧就走咯。 你问佢借支笔啊嘛，你应该问佢借支笔加几个字喺个KF 九啊九啊几啊九啊四， 即系后面加多几行字，K 一百咁样。车不是咁咧，你知唔知我一路捧住嗰盒嘢咧，一路入 lift 啦。咁咧亦都有啲唔同嘅客人咧，头先同我一齐上去攞噶嘛。 系啊， 佢哋就拎住一盒两盒好细盒口罩一齐搭 lift。跟住两个人望住我盒喺度讨论。喂，佢嗰个系咪口罩嚟？跟住佢话系啊 ，KF 九啊四，哇咁大。 咁你唔好即系讲唔系啊，唔系啊，此地无银，嗰啲唔系口罩嚟噶。 我汗都滴埋啊，唔系我唔系惊佢抢我，我 口罩嚟嘅你咁。 我系觉得好似嗰下咧，我咪有啲过分咁样咧，自己一个人捧住咁大咧，然后我咪话要行两三分钟啊嘛。我由个工厂大厦咧一路咧行翻去自己嘅车度嘅时候咧，我沿途你知唔知我心搏搏咁跳，我就话睇我唔到啊，喂唔好望我啊，喂嗰两个人做咩系咁望住我？哦，佢等车啫。喂，嗰两个做咩咧？咁样。 哦，即系你应该呢个时候，你见到咁样，你即刻落翻你架车度攞个 B B 车嚟啊嘛！ 莫嚟 唔 切啦， 推住咪仲养眼， 唔系仲养眼，你真系好惊啊！ 真系死 咗七次啊！我嗰日唯有咧装出一副咧凶狠嘅样子咧，唔好抢我啊！我恶噶，我哋睇下我几大只，件衫几厚咁样，哇！跟住自己吓自己咧，哇！即系我真系未谂过啊！ 系 戴住盒咁嘅口罩咧，嗰两三分钟咧，你觉得好似行紧条罪恶街咁样咧，即至上到车。摆低咗喺个即系车厢里边咧，再攞衫冚住咧，你先至觉得好似，哎呀，我终于完成任务啊，阴哥！ 你估啊，就咁上网打两盒 fans 啊，咁容易啊？而家俾你揸住一盒啊，一箱啊， 好惊啊！ 压力好大噶、 啊，真系好惊啊！去到最后，我话俾老婆听咧，我攞到货啦，佢都第一时间问咩？佢唔系问我人，佢话。口罩 safe， 我安全咁样， 佢真系唔系顾你嘅。 系啊，即系原来都要咁样啊。系啊， 但系起码而家就心安啲啦，因为前阵子你都唔系好够货噶嘛，而家起码咧就补充咗啦，有补充装。 其实呢啲系帮朋友买噶， 系 都系 呢啲主要帮朋友买。系啊，我自己嗰啲咧，之前第一水嗰啲货嚟咗嘅， 有 keep 住嘅。 系啦，但系你压力好大噶嘛，你惊人哋冇。 最紧要就系咧，即系你朋友都心安你啦。其实你今次呢件事咧，呢个行为咧，去做运送物。去收物资咧，其实都是一件好事，好人好事嚟噶，真系。 我呢个都唔算好人好事，但我就觉得咧。如果可以嘅话咧，都系叫紧送货稳阵啲。 我估我希望可以嘅话咧，希望你一生人咧经历咗呢一次就够。我哋香港嘅朋友唔使要去扑口罩，唔需要攞啲乜嘢翻屋企，唔系连厕纸都要扑咁惨咯。 系啊，起码下次我哋要运送嘅，希望系一啲咧日常用品啊、玩具啊、开开心心嗰啲嘢咧，冇理由运啲医疗用品，大家搞到好似执到宝咁样噶。气温16度，相对湿度67%，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仲有李慧敏《秘密》啊！ 永远永远的痴心，哪里算过分？因爱你耗尽我的一生，献奉和牺牲。抱紧我心，灵魂极度接近， 越艰辛，过程越深，燃放着爱情的炸药引，能发出的光是无限。如港天住高温，爱惊天动地，如冰川雪山崩，恨是亦真 秘密嚟噶，佢系惊天动地，系一个惊天动地嘅李慧敏， 系啦， 系啊，真系啊。咁啊，头先我哋个讲咧就话而家口罩咧，我觉得吓，唔知道算唔算系有啲即系曙光咧都出现咗嘅，系啊。咁所以咧嗱，我哋一间同大家继续 update 下唔同嘅货运情况之余咧， 好啊好啊， 我哋今日都有啲呼吁，真系 系啊，有啲呼吁啊。除咗今日十一点半之后咧，就会有我们的啦，但系其实爆晒噶啦，有好多个留言啦已经，因为今日咧我哋会讲下代言人， 系啊，冇错， 系啦，唔同品牌都有代言人噶嘛，可能你会谂起嗰个变咗黑头发嘅，你会谂起阿真港哥哥啦，系咪先？即系呢一类型啊，咁所以咧，大家如果即刻联想到啲乜嘢代言人，你觉得系好经典嘅话咧，可以留个言啊喺我哋网上面嘅平台度，一阵间同你哋分享。 咁如果系嘅话，我想转一转添，唔讲嗰啲供应情况住，你讲起代言人，即系自从琴日嗰条片出咗嚟之后咧，即系嗰条朋友片出咗嚟之后咧，琴日陆陆续续咧就揭发更多啦，咁。我想话咧，琴晚有啲震撼啊，因为好多人都见到咧，里边有好多其实都系一啲耳熟能详产品嘅代言人咧， 系 而你系冇谂到吓乜，原来佢都一齐嚟，即系啊梁鹏畅饮嘅， 系啊， 原来都令到有啲人咧就有少少跌眼镜啊， 估佢唔到， 即系纯粹估唔到啫。嗱，其他我哋唔好讲啦，不过佢就 牵涉人都好多嗬， 牵涉人好多，但系系真系系啊，估唔到啊，真系 系啊系啊，所以咧嗰啲咧就真系唉。唉，大家就谂下，唉，同边啲人做朋友啦，系咪？ 唔系冇嘢，佢哋唞气咯，所以佢哋就除咗口罩。 系。 咁但系我哋除咗见到人哋要唞气咧，我哋自己都要打气嘅。 冇错，因为咧由今日开始咧，即系我哋都见到啊，即系喺我哋香港啦，唔同嘅行业咧，譬如琴日我哋书记大佬咁啦，听到运输业界嘅朋友咧，都真系好吃力啊。 系。 所以我哋决定。 本住我哋風騷人嘅精神，成日都要撐住我哋香港人要加油㗎嘛，係咪？所以由今日開始咧，我哋每一日咧都會揾一個行業嘅朋友，咁啊幫佢哋打打氣，亦都俾佢哋掃下苦啦咁樣。 咁啊，琴日運輸業界大家聽到好多咧，起碼可能你下次喺條街度咧截的士嘅時候，可能多咗份意義，又幫一幫人啦。 係。 咁今日我哋要幫邊個打氣啊？ 今日咧要幫下補習業界嘅朋友， 嗰啲補習天王天后就已經唔再係咁樣 了，好慘啊！因為佢哋咧好多都會見到啦，譬如咧我哋嘅林鄭特首咧，咪擁咗個280億出嚟嘅，係咪？咁究竟嗰啲 detail 細點咧，就嚟會知啦。因為好似話呢幾日咧就會想過呢個立法會，咁但係咧，好似暫時有唔同嘅業界咧喺個280億裡面係冇掂到嘅喎。暫時睇其中一個業界咧就係補習業界，就咁睇翻個現實嘅例子。一月中開始咧，佢哋咧就係開始放農曆年假啦。咁應該佢哋就斷月去收費嘅，咁啊，所以一月都有錢嘅。但其實由二月開始咧，就已經冇錢收，冇收入啦。三月繼續停課，咁啊都叫大家唔鼓勵人群聚集噶啦。咁其實佢哋一樣都應該係棘住咗喺度咧，就係冇生意噶啦。但可能喺個補習社入邊裏面咧，仲會有嗰啲咩補習班之餘啊、鋼琴班啊各樣嘢。但佢哋個租要交噶，人工要俾噶，咁點算咧？所以咧，我哋就有呢個風騷打氣區啊。咁啊，十一點之後咧，會試下咧聽大家嘅電話。如果你哋係補習業界嘅朋友，又或者你哋都知個鐘而家个困苦情况有几惨嘅话咧，欢迎你打1872388，网上留言亦都可以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再有一个新型肺炎确诊患者死亡，令本港的死亡个案增加至两宗。死者是一个70岁的男病人，属于第55宗个案。患者因为病情恶化，今日早上在玛加烈医院离世。医管局表示，详情会在下午新闻发布会公布。邮轮钻石公主号上确诊感染新型肺炎的港人增至大约50人。正在當地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永信引述船上的港人表示，早上已經收到短信通知，為落船做準備，但據他了解，現時只有一半港人完成檢測，估計今日能夠落船乘坐首班包機回港的人可能只有200人，預計包機最快凌晨才由東京出發，可能明天早上才抵港。鄭永信表示，大约有20至30人因为同确诊人士同房，今日未必能够落船，亦都有人想留低照顾确诊家人，期望当局稍后能够再派包机协助今次未能随行人士，并且派人协助留在当地治疗的港人解决言语不通问题。他又说，预计落船人士会直接坐旅游巴到机场，上机和落机都要量体温，抵港之后完成检测才能够到隔离营。国家卫健委公布全国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累计74000多宗，2004人死亡，累计14000多人出院。在广东省累计1331人确诊新型肺炎，昨日新增3人确诊，全部来自惠州，新增1人死亡，是一个78岁由湖北返回广州的男子。全省最多的确诊病例来自深圳，达到4416宗，广州有339宗，珠海98宗。南韩新增15宗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累计增至46宗。南韩疾病管理本部表示，15宗个案之中，13宗发生在首尔东南面的大邱庆北区。怀疑当中11人曾经同一个68岁确诊女患者有接触之后受到感染，相信她是超级传播者。10个患者同这个女患者去同一间教会，女患者在今个月10号发烧，据报她近期并没有外游，未有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测试，亦都未有隔离，及后才确诊，成为南韩第31个患者。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普遍晴朗，气温逐渐回升，但早上仍然清凉。 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是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65点，升134点，总成交金额3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90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17点，升10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汇丰控股57.1跌6.5，腾讯控股411.8升3.6，盈富基金27.9升2毫，阿里巴巴214.6升6毫，比亚迪股份49.75升4.5，中芯国际15.8升6.2，美团点评100.3跌3毫，小米集团12.9升8仙，中国海洋石油12.04升4仙，中国平安90.9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日元110.05，瑞士法郎0.984，澳元0.67，加元1.325，新西兰元0.64，人民币7.004，英镑对美元1.3，欧元对美元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3,359点，升165点。港金现价报14,84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01.47美元，卖出1,601.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就是青沙公路去翻沙田方向啦，跟住尖山隧道入口咧，慢线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一大车多少少啦，就是青沙公路啊去翻沙田方向，跟住尖山隧道嘅隧道入口啦，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喺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亚街老街去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车多；伟业街去油塘方向啦，近住考明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顺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咁另外啦，喺长沙环嘅荔枝角道啦，因为爆水管噶，去翻美孚方向，近住大南西街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一大车多。就系长沙环嘅荔枝角道啊，去翻美孚方向啦，近住大南西街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一大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西区走廊水街桥面来回，还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精益求精， 华丽登场， 在台上位位都是优胜者， 一年一度倾情演出 电视节目第71届香港学校音乐节优胜者演出精华， 星期日下午5点， 港台电视31， 乐韵悠扬。 喂 Pen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风头火势啊，估唔到佢嗰个四个碌啊，除咗平时可以咧接埋我同阿田放工之余咧，仲可以攞嚟运送物资嘅。你一知啦，呢一年里面大家不停都揾物资，好多时候物资真系好值钱嘅。但最紧要系乜嘢啊？佢老婆净系问佢口罩 safe。冇问到佢，我谂佢应该个心喺度淌紧血嘅，系唔系啊？曾志豪， 我唔准你挑拨离间。其实如果口罩 safe， 即系货 OK， 咁个人如果唔 OK， 啲货点会 OK 咧？我相信我老婆一定系咁样谂嘅，又或者佢都睇穿咗呢个时势，梗系口罩值钱啲啦，死佬，边个得闲打劫你先得噶？系讲啲轻松嘢啊！虽然喺呢个疫情啊阴霾之下咧，都有轻松嘢嘅。有咩轻松呢？有冇听过内地抗疫神童啊？系啊，早两日嘅新闻，内地抗疫神童系点样呢？嗱，我哋以前听过嘅就话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即系话咧，如果你系一啲即系比较贫苦啊、艰难环境之下成长嘅僆仔咧，你俾人哋嗰啲含住金锁匙啊、喺温室长大嗰啲咧，你零舍懂事，零舍快上手嘅，因为边有咁多工人服侍你啊？呢啲好简单啫，可能你连饭都要自己煮，分分钟咧你系五岁已经要自己睇住个两岁嘅细佬妹噶啦，所以就叫做穷人的孩子就早当家。如果根据呢个逻辑嘅话咧，早两日喺内地出现嘅呢一个神童咧，佢应该系属于好赤贫噶啦。我谂佢直情系穷到咧，真系佢本身就是希望工程噶啦。因为如果唔系，佢点能够出现一个情节就系出世唔够二十日就识得讲嘢嘅神童咧？吓，点样啊？同疫情有咩关系啊？嗱，就话早两日咧。在这个即是内地有一份报纸就叫做这个华商汉中报。咁呢佢就头条呢嘅报章就发咗个稿件。佢就话啦，孩子出生不到二十天，他却主动申请投入抗疫一线。就讲緊呢，原来就有一个太太，佢呢就出世呢唔够二十日嘅双胞胎儿子呢就即是降临啦。咁喺年初一嘅时候，咁呢就但佢一出世，佢作为一个妈妈，生完呢个双胞胎都廿日啫嘛，老公咧就要将佢咧就车翻去咧内地嘅西京医院嗰度，因为佢系一个医护人员嚟嘅，咁啊非常之勇敢啦，所以就有头先讲嗰个申请投入抗疫第一线，咁然后咧就话啦，当呢个老公咧翻到屋企，车完个太太去到医院翻到屋企啦，啱啱起身冇几耐嘅两个孩子，稚气地问。妈妈干嘛去啦？然后丈夫就话啦：，哦，妈妈上班，翻嚟俾你哋买糖糖吓。嗱，就咁听系咪好温馨咧？但系头先都话啦，佢两个仔啱啱出世唔够二十日，唔够二十日嘅小朋友真系眼都未擘得大啦，分分钟有啲啊头毛都未甩晒啊，嗰啲羊水嗰啲唔知咩水肿咧都未消啊，一个唔够二十日嘅小朋友就首先自己起床啦，系咪？阿爸揸车。赖低两件唔够廿日嘅细路喺屋企，然后仲要识得自己起身同爸爸讲妈妈加人马出啦咁样。佢话咧，即系就算内地嘅朋友啊，有咩神奇嘅事未接触过，都忍唔住就问：喂，会唔会太扯啦？即系会唔会太扯了一点咧？ 会太离谱咧？咁样廿日就讲得全出，即系讲嘢。咁后来咧，咁啊呢份报纸即刻出嚟道歉啦，就话：系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我哋捞乱咗两个古仔啊！咩捞乱咗两个古仔啊？佢话因为咁嘅，原来咧我哋咧就有另外即系一 pair 嘅古仔咧，佢哋就有咧两个唔够两岁嘅小朋友，佢哋咧都系发生类似嘅情况，都系话咧，哎呀，我妈唔见咗啊！咁佢哋咧就将呢一个情节咧同呢一个唔够二十日嘅古仔咧捞乱咗，其实系唔同嘅咁样。咁当然大家就会问啦，啊，乜呢啲 case 咁粗疏嘅咩？即系如果我哋先从一个新闻嘅角度咧，有冇将官理大到一个咁嘅地步啊？呢个此其一啦。第二就系点解咧？即系即使系真系有呢个 case 都好啦，点解佢每一次收集翻嚟嘅故事咧，都系呢一种咧阿爸阿妈咧掟低屋企嘅细路咧，义无反顾走上抗疫第一线咧？原来对内地网民嚟讲咧，佢哋都睇出咗一个问题。就是呢一種咧，係一種集體配合嘅宣傳嚟嘅，即係話官方而家咧就要強調咧，所有醫護人員啊或者抗疫嘅戰士咧，佢哋都搞到係咩啊？拋妻棄子在所不惜。之前咧甚至乎有一個咧就話流產完之後咧都馬上走去抗疫第一線。 令到咧而家内地有一啲知名嘅公众人物啊，譬如我哋之前大家好熟悉嘅一个公众人物咧，就系品三国嘅易中天咧，佢都出嚟就话可唔可以咧唔好再用呢一种嘅宣传方法咧？佢话其实系一种道德绑架，即系你不停宣传呢一种咧牺牲好大嘅样板咧，好似话俾你听系啊。作为抗疫嘅医护人员咧，你如果唔掟低两个细路喺屋企咧，你都唔能够称得上系合格啊咁样。嗱，所以咧呢一啲宣传有阵时反而会弄巧反拙，尝试俾人性咧有正常嘅软弱啊，或者有佢哋自己喜怒哀乐，唔使每一个咧都系黑板形象化。哼，你嗰两个仔系廿岁系嘛？二十日啊，我两个细路仲劲啲啊，十日啊，识行路添啊，唔好去到咁嘅地步，咁就真系。为我哋抗疫人士咧加咗油噶啦！风头火势，如果要饰演呢一个出世唔够二十日就能够讲到嘢嘅人，都系非佢莫属噶啦。咪因为佢本身都系个神童嚟嘅，系神乎其技嘅童星。我哋有请黄耀祖。 你知唔知咧？我真系试过细个嗰阵时拍摄过一次噶。 唔够廿日就讲嘢？ 唔系，小学嗰阵时我都做过童星噶。 哦，真系啊！ 我拍过咧港台节目啊，哦、好似铿锵集嗰啲受访者啊， 系扮受害人啊？ 唔系啊，我系受访者，但系佢好似剪晒我一个镜头都冇出过街，心里面淌血嗰个其实是我、啊。 喂，你而家可以补拍、啊，童年现在一般可爱个样一样啫嘛。 系啊，童年的阴影，我而家拍嗰个系。讲到咧童年的阴影，我估呢一位朋友应该冇噶啦，但可能佢嘅一啲嘅处事手法咧，令到我哋好多香港嘅朋友都有阴影啊！呢段片咧，琴日我睇到嘅时候咧，我即刻咧同我两位拍档咧就分享咗，因为我睇完之后，我认，我笑，我大笑，我笑到停唔到。我谂喺呢一个咁样嘅疫情底下，好多时候大家都要揾一啲位咧放松下、轻松下。起码我笑得出啦，我笑得出嘅时候咧，不如我就同我嘅朋友分享下，都喺呢一个环节度同大家分享下，讲紧系乜嘢咧？其实咧喺上个星期六嘅时候咧，就有呢个大埔区嘅区议员啦，就派发一啲口罩啊、漂白水啊、酒精搓手液等等严重缺货，或者喺佢哋个区里面咧都要用天价发售嘅一啲嘅货品啦，系咪？咁啊，就有好多唔同嘅街坊咧就排。队去攞咁样，咁睇到呢件事当然系美丽嘅事啦。点解阿祖话会睇到笑嘅呢？系因为咁样嘅，佢哋咧嘅区议员咧都谂咗个方法。有阵时市民都有唔同嘅愤怒，有唔同嘅诉求噶嘛，系咪？都想俾佢哋发泄一下。所以咧就喺呢一啲嘅物资嘅隔篱咧摆咗一只公仔。冇睇错呢只公仔咧就一只 Winnie the Pooh 嚟嘅，系啦 ，Winnie the Pooh 嚟嘅。但 Winnie the Pooh 咧。个头就摆咗喺度啦，即系个身都仲喺度噶嘛，身咧就黐住咗一位朋友嘅相，大头相嚟嘅，咁嗰个咧就系我哋嘅特首林郑月娥女士啦，咁样，咁佢咧就有一啲咁样嘅朋友就会话，你哋咧除咗攞呢个物资之外咧，亦都希望有啲实际嘅措施可以帮市民松一口气，就有一啲胶嘅锤仔喺度，即系我哋嗰啲咧，即系食边个够我叻，即系剥人哋个头嗰啲咧，唔系好痛嘅啫，咁样就话咧，你哋除咗攞物资之外咧，都可以咧就向住呢张相或者呢个公仔咧，就泄一泄粉，俾大家松一口气咁样嘅。咁点解我会笑咧？即系呢件事本身咧，即系都未值得笑啊，系咪？你会见到咧一众嘅太太们啊，真系街坊嚟嘅啫。佢哋都真係攞之餘咧，有啲甚至攞之前咧忍唔住攞咗個錘仔先，口罩都唔攞住，攞個錘仔就揼咗啊 Winnie the Pooh 啦，同埋嗰張相中人先咁樣嘅。咁當然啦，亦都有出口成文嘅。咁嗰啲出口成文咧，阿祖就講唔到出嚟啦咁樣。可能即刻有人會擔心阿祖，阿祖你連呢單新聞你都夠膽講，哇！而家你講緊有人啊，好暴力喎，係咪啊？咁樣打一啲我哋嘅官場嘅重要人物，哇！係咪呢？政治不正確啊咁樣，但其實我想講咧，我睇到呢單新聞嘅時候咧，即刻令我諗起喺鵝頸橋底嘅一眾醫醫啊。其實呢眾嘅醫醫咧，佢哋從來咧都堅守住一個責任，就喺呢條暗黑嘅橋底度，為我哋攞住隻劇，就幫佢打打打打打。其實嗰樣嘢啊，都幫我哋香港人啊泄一泄憤。其實唔止香港人噶，外國嘅朋友咧去到鵝頸橋底咧，都想搏一搏啊，即係啊睇下可唔可以單車變摩托噶嘛，就搏一搏佢啦咁樣係咪先？可能有人會覺得咁樣太暴力，但我會話有陣時喺民間有好多智慧嘅，呢一啲民間嘅智慧咧就話俾大家知，其實市民真正嘅諗法最簡單嘅要求係乜嘢？ 其實佢未必係需要泄憤，佢哋最需要嘅係可能被聆聽啊。呢一樣嘢咧就係我學咗一個舞台劇演員啦，學到最大嘅一樣嘢。因為我哋成日啲老師都會話，唔係講你做演員你要講幾多對白啊。是你要学识听你的对手怎样跟你分享怎样讲他的对白，你只需要听着人家跟你讲的东西之后呢，你做一个很直接的回应，长戏就做完了。那当然啦，人生如戏嘛，如果学识了做戏的话，我觉得学做人都会叻咗的。这一阵子见到有很多议题其实都好像很敏感。有阵时我要在一个咪前面要讲，我都有点担心。哇，你知道啦，嬉笑怒骂去表达一件事可能会换来一封公开信去投诉的。可能会被人觉得有不敬有冒犯的感觉。但我会坚持一样嘢，四个字。言论自由亦都好紧要嘅。如果我哋每一个人都唔可以将我哋自己心里面想讲嘅嘢够胆去讲出嚟，咁我谂呢个应该唔系我哋真正认识嘅香港啦。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友情上令我个心有愧。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谁能代替你地位？ 以往教我教我恋爱真谛，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余情随梦去，你不要计。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谁能代替你地位？ 想当初太自卫，将真心当是艺。当光阴已渐逝，方知它珍贵。你已有依归。负了你错爱，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谁能代替你地位？ 你以往教我教我恋爱真谛，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余情随梦去，你不要计。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 Monica, Monica， 能代替你地位。 M M 就系 M 啦，不过而家啲人应该系想。Thanks, thanks, thanks, Mars, Mars, Mars, Nika, Mars, Nika， 两盒 thanks， 两盒 thanks， OK 啦 ，OK 啦，其实咧应该就慢慢舒缓咗噶啦。但系头先我哋都话啦，要同人哋打气嘅话咧，有啲朋友真系阴功噶，就系做补习社嘅朋友。 系，好似咧，即系就算嗰280亿咧，又分唔到佢哋啦，暂时啊吓。但系佢哋每个月都系灯油火蜡啊，交租真系好鬼死多钱噶嘛。所以咧，今日开始咧，我哋就会有呢个风骚打气区啊，头炮就帮呢个补习社嘅业界嘅朋友咧打打气。即刻咧电话好多啊，讲多次先，1872388，1872388，大家可以打电话俾我哋之余， 系啦，亦都可以网上留言嘅。咁啊，我哋而家咧就率先咧先接为快啊。咁啊，电话旁边咧有一位都系补习社嘅经营朋友 ，Bosco 系咪 啊？系啊 ，Bosco 你好 ，Bosco， 系两位主持好， 早晨啊，有黄耀祖，有曾志豪啊，风骚发汇人，点啊？你而家咩状况啊？系。 哇，真系十级灾难啊！ 你点啊？首先你开嗰个规模有几大噶？你系咪嗰啲要着好好靓嗰啲衫出嚟嗰啲补习天王嚟噶？ 我都想系小型嘅啫。 系点啊？点啊？系 而家嗰个规模嚟讲咧，就系好小型嘅啫。咁啊，以班组为主嘅。 嗯。 咁就乜嘢都有做啦，有小组啦，亦都有私人啦，亦都有上门啦，各样嘢嘅。 系。 咁就而家嗰个情况咧，即系如头先所讲十级灾难啦。因为基本上咧，由疫情开始啦，到去政府话。即係佢建議補習社唔好開門之後咧，咁、其實係可以話生意係大幅下跌嘅，大幅下跌咗大約係九成幾啊，可以話係。 其實九成即係等於冇曬咁滯嘅咯。 等於冇曬咁滯，剩翻嗰啲就好好彩啦，有啲家長我都放大嘅，咁就可以轉做網上視像教學，咁就相對地就穩陣翻啲。咁但係學你話齋啦，都真係冇曬咁滯㗎啦，所以都係少少渣男咁樣嘅啫。 係你平時咧，你哋嗰個規模咧大概有幾多嘅？譬如一日開幾多班啊？你每班咧係？嗰啲好大棚啊，幾廿個嗰啲定係都 十個八個咁係邊一種 嘅 係？ 我係十個八個嗰種嚟嘅。 十個八個咁，你最大年紀嗰啲係去到中學定係點㗎？ 我最大年紀去到中學，咁我哋基本小學由初小去到高中，我哋都有做嘅。 係係咪咧？即係會似咧平時咧啲小朋友咧放咗學之後咧，就會去到你補習社度，跟住你咧就幫佢哋跟功課啊，做曬功課咧，到傍晚嘅時間咧就翻屋企食飯嗰類型嘅補習社啊？ 係啦，嗰類型街坊式嘅補習社。 係喺邊區㗎？其實阿 Bosco 你個 我哋喺旺角區嘅。 旺角區 喂，咁你多人需要㗎？ 係啊，不過亦都係因為喺裏邊好密集。譬如我係家長咧，我自己就好明白，我細路本來咧佢都有。我細路幼稚園啫嘛，但係佢哋而家有啲人咧都會上嗰啲咩 Phoenix 嗰啲英文班咧， 冇咗英文班嗰啲啊， 停咗好耐啦。因為咧我第一就主動幫佢停啦，第二咧我後來行過嗰間即係會教 Phoenix 嗰啲補習社咧，我諗佢同你一樣，佢有寫住咩就話暫停實體教學， 係 全部轉網上， 係 啦，即係呢但係你覺得你網上咧多唔多家長都肯即係照幫襯咁樣啊？ 我會話一半半咯，咁有啲就覺得本來補習嚟講對佢嚟講係錦上添花，咁嗰啲就直情停曬㗎啦。咁、有啲個小朋友個佢成績情況比較嚴峻嘅，咁佢都會想嘗試嘅，但係嗰個心態都比較戒備。 係、 你哋 佢係請講。 唔係冇我，你哋有冇之前咧先做啲咩措施咧？盡量即係等佢哋都肯嚟咁樣㗎。 我哋盡量都係跟政府指引做嘢啦，呢、一個就即係冇講話家長小朋友驚啦，我同埋我導師都驚㗎嘛。 係，咁有冇 有請講。 唔係啊，你可以繼續講㗎，你個導師又驚，你又驚，家長又驚咁啊，梗係大件事啦咁。 因為成件事因為疫情咧係楞住個農曆新年啊，咁農曆新年係有好多嘅家長同埋小朋友都會去旅行㗎嘛。 係。 咁變咗你去完啲地區翻嚟之後，莫講話佢哋自己驚，我哋都會驚噶嘛。 係啊， 因為唔知去咗邊，又唔知佢有冇翻到內地，係咪？ 有冇都問？有冇都問咗佢哋先㗎？即係喺你哋未正式即係搞到咁雞毛鴨血之前，有冇問咗佢哋先？ 都有問下嘅。其實我哋過年前，我哋通常都會問一問家長、小朋友啊，會唔會去旅行啊？準備去邊度啊？幾時翻嚟？因為我哋都預翻幾時開始㗎嘛。 係。 根據本來嗰個 situation 就係咁樣啦。咁但係。由於疫情嘅關係咧，咁佢去咗邊度就更加重要啦。咁都打電話問聲嘅。咁好彩就我哋嘅家長就比較理解啦，所以佢哋都願意去回答嘅。咁但係我知道有啲行家問呢啲問題咧，俾啲家長覺得好冇禮貌。 哦， 即係你當我翻大陸啊？你當我而家有病啊？我翻咗大陸就一定有病咯。哇！咁一個就飛咗。 我電話斷咗， 可能斷咗線。係 啦， 我哋 再打多次。因為其實我明嘅，因為咧我嗰陣時都有試過，譬如我話我去診所啊，又或者咧如果你去上嗰啲堂咧，其实佢都会问你就话咁你有冇翻过内地啊，或者有冇外出游？不过咧，你话到今时今日咧，可能真系唔系话净系翻内地咧，你先至会惊啊。因为如果你话你去咗日本，你话你惊唔惊啊？你话我冇翻内地啊，我去日本啫嘛。 我冇上到钻石公主号啊， 我 钻石王子都冇去啊。 咁你边个都惊啊 ？Bosco 翻嚟系咪？ 系 喺度喺度。 喂，咁而家实际上咧，因为你哋好多补习老师噶嘛，佢哋同你拆账啊、计钱嘅方法咧，系点样计法噶？ 我哋分 percentage 嘅， 咁即系如果有客先至有定点样？而家佢系咪即系唔系月薪噶嘛？系嘛？ 几样嘢我哋月薪嘅又有，percentage 嘅又有，咁其实 percentage 嗰边咧，基本上都停晒咁滞噶啦。 OK， 咁月薪嗰边咧，咁就固定地有啲嘢都要佢翻嚟处理嘅关系咧，咁所以都仲会继续嘅。 系，但系如果嗰个疫情持续咧，你估你哋每一个月而家其实要损失紧几多钱啊？可唔可以 幾多錢啊？ 係啊，例如燈油火蠟要做租要交噶嘛，係咪先？ 我諗都有成五六萬啊， 五六萬蚊。 但呢个就即要自己垫出嚟㗎啦咁样。即其实即係小本经营嚟嘅啫阴公。 喂系咪最必要时我就想象到系咪就可能同所有老师讲包括月薪嗰啲可能就话暂时要放无薪假系咪可能最。 最差嗰个情况老实讲我就唔想咁样对一齐做嘢嘅人嘅因为咁实在。你問我啦，我自己個心嘅手握嘅， 梗係啦，佢都唔想個冇錢喎，真係。 同埋做得呢個教育咧，即係阿 Bosco 選擇咗做補習社，其實都係為人師表啊。其實一定有一個特別嘅諗法，唔係就係諗賺錢嘅，即係你都係想幫人去做噶嘛。但如果而家你就係諗住去幫住你嘅同事、幫住你嘅員工、幫住啲同學仔，但跟住得出嘅結論咧，就係你荷包每個月咁喺度。撳啲血出嚟，其實都幾痛嘅喎，陰公。 一來痛咯，二來其實真係一個好大嘅危機，因為痛都由自可，痛都係你仲有得繼續損耗落去啊嘛。咁但係而家情況係對於小本經營嘅我哋嚟講咧，可以話係完全冇得繼續去損耗落去啦。分分鐘甚至乎係要執笠嘅。 喂，但你估如果咧嗱，譬如佢假設三月十幾號之後咧，佢復得翻課啦，你估會唔會對你哋有啲幫助咧？因為可能啲家長就會話：喂，教育局都復得課啦，即係會唔會對學童嘅活動可以較為正常啊？你估會唔會咧？ 理論上就會嘅，因為好多家長都係因為睇咗政府嘅嗰個 announcement 或者佢個所謂建議，所以佢先至選擇唔嚟。 係 咁調翻轉頭，咁我都明白個擔心嘅，因為真係一個人多地搭嘅地方啊嘛。係咁，所以我係理解嘅。咁頭先你問到話復課會唔會有幫助咧？會好肯定係會，但係我哋估計就應該未必三月中復到課咯。 哎呀，慘啦，係啊，因為佢都話最早啫嘛，唔係不早於不早於三月十六號。係啊，佢其實佢都講唔埋嘅咁樣。 我哋话晒系风骚打气区，所以咧就算系逆境都好，豪仔啦、阿祖啦、仲有阿田啦，我哋咧三个啦，都帮你打打气。希望咧而家系难行嘅，但会杀出条血路噶，只可以咁讲啊。 唯有大家话我哋讲呢句斗长命啦。其实上半年我哋又话斗长命，嚟到今个下半年都系斗长命，系啊。喂 ，Bosco， 我哋知道你仲要工作，我哋唔阻你先，但系 你努力。 Thank you, Bosco。 Thank you。 系 啦， 系 啦，好，拜拜。 另外咧都同大家讲啊，电话号码1872388，可以打电话俾我哋。 人士入住，厨房呼吁接受检疫人士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健康生活模式和避免吸烟。国家卫健委公布全国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累计74000多宗，2004人死亡，累计14000多人出院。在广东省累计1331人确诊新型肺炎。昨日新增3人确诊，全部来自惠州，新增1人死亡，是一个78岁由湖北返回广州的男子。全省最多的确诊病例来自深圳，达到416宗，广州有339宗，珠海98宗。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普遍晴朗，气温逐渐回升，但早上仍然清凉。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是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36点，升108点，总成交金额401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6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18点，升1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11.8，升3.6；汇丰控股57.05，系跌7毫；盈富基金27.8，升1毫；阿里巴巴215.4，升1.4；美团点评100.1，跌5毫；中芯国际15.6，升4.2；比亚迪股份49.5，升4.25；建设银行6.58，升1.1；小米集团12.86，升4仙；中国平安91元，升3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英镑10.1，瑞士法郎7.902，澳元5.204，加元5.865，新西兰元4.97，欧元8.3919。每百元对港元7.0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158。日经平均指数报23359点，升165点。港金现价报1484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01.77美元，卖出1602.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尖山隧道入口慢线嘅意外咧，仲未清理好噶。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小心啦，就系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尖山隧道嘅入口慢线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红桃道去翻敬业街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龙尾考明街；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都是挤塞，车龙排到顺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日出康城一段就比较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排到和斜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西区走廊水街桥面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沙头角公路皇后山桥面粉岭、车公庙路田心村显径同埋车公庙路车公庙马鞍山。最后环保署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Alex， 点解政府好多时喺规划兴建一啲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都会遭到呢一啲地区嘅居民反对？ 超 B 啊，评基会进行过研究啊，某程度上系由于现行规定将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归类为乙类敏感社区设施，所以要消除大众嘅负面标签同埋歧视，必须多管齐下。 香港电台第二台平等机会委员会美健康康全力推动，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不信，肯不肯定，不是多人讲就是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先好信啊。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16度气温，相对湿度 68% 嘅。今日咧直播室系黄耀祖、曾志豪啦，佢翻嚟到 home office 嘅，一阵就会再同佢倾偈。咁啊，虽然我哋唔系医生，喺而家呢个情况就帮唔到你医病噶啦。不过如果你系生活艰难啊、经营困苦嗰啲咧，我们还能够帮你一把嚟出出气咯。 系啊，你话打打气又好，出出气又好啦。即系大家咁吃力嘅时候，总之有个位咧吐一吐嗰一口嘅污气嘅话咧，可能咧嗰条光线同阿曙光咧就会走出嚟噶啦。今日咧第一集我哋要同佢哋打打气嘅咧就系补习业界嘅朋友。头先听完 Bosco 嘅电话，佢就话生意就冇咗九成几。有另外一个我哋嘅听众咧就打咗俾我哋啦，佢就系陈老师。陈老师你好，早晨。 陈老师 ，Hello， 你好。 你好。 你好啊，丰收快活人有黄耀祖、曾志豪。 系啊，你嗰个情况头先就话水深火热嘅 Bosco 就话你嗰边又点样咧咁？ 我哋都系食緊谷种咯， 食緊谷种点样食法啦？而家 因为其实一月尾教育局就直接打电话落嚟，就都强硬嘅，即系要求我哋直头系唔好开啊咁样嘅。 系， 咁我哋咪即刻停晒啲班啊，通知啲家长，大家都系留喺屋企安全啲啦，咁样。 系， 咁到 佢哋公布咗我哋嗰、那個200多亿都冇我哋份嘅時候咧，咁、有行家就打電話上教育局，咁其實就開始有啲灰色位，就話你可以開，但係停課咯。即係好似學校咁，學校要提供一個地方俾學生，冇家長照顧嘅，你可以帶個小朋友去咁樣。 哦，但係就唔可以教，但係起碼咧，如果嗰啲嘅學生佢照樣喺翻你嗰個中心嗰度出現，咁、但係教育局就容許咁樣。 係啦，係啦，有少少呢啲灰色位咯，就冇初頭咁強硬嘅。 哦，但我想問，咁佢嚟到 係咯， 你哋係你嗰個灰色位係去到你係唔准教佢啊，淨係准坐喺度睇住佢啊，定係點樣嘅咧？ 係咯。 咁我哋都有即係俾個信息家長，即係問下你嘅意見，你想唔想翻啊？咁樣，因為其實有家長都有求救嘅，因為學校不斷俾功課嘅， 但係就冇人教佢哋做功課， 係未教過嘅。 O K， 但係如果教咗就會可能犯例啦。即係我哋想搞清楚佢究竟係咩回事啊？ 即係嗱，如果你又話即係學校就繼續俾功課啲學生，啲學生根本就未學過，但又要做，所以其實呢啲家長都拗頭要揾補習社幫手嘅。 係咯。 但係咧教育局咧就話你哋可以開放你哋嘅教育中心， 但就唔准教， 但就唔准教。 係即係點一回事咧？ 咁我哋就而家變咗就唔係上堂嘅形式咯，係、可能係協助下佢處理功課上嘅問題。 哎呀，撞鬼咯！即係嗱，恕我咁樣理解，即係教育局嘅指引咧就話。疫情之下唔好再提供呢一啲集体嘅教学或者补习嘅活动。咁、但係如果你提供一个集体看顾小朋友嘅活动呢啊佢又唔阻你啦。又或者如果你只不过係咁啱有啲人嚟你个中心坐咁啊由于而家冇宵禁㗎你鍾意去边都得㗎嘛佢有你啦系咪咁就 ok 啦。 其實我哋嘅理解 係 咁 咯。哇，咁咪好搞笑咯！ 我估有少少會唔會係咧？平時就可能咧，大家圍住喺張大台度，即係我知我哋上美術堂嗰啲咁樣咧，有八個小朋友，有一個老師啊咁樣。而家你哋嗰啲咧就係獨立嘅台，即係啲小朋友嘅接觸都冇咁多嘅。就如果佢哋有問題都可以舉手，你就一對一咁樣走過去咧，就答兩句嗰啲咁樣啊。 系啦，我因為我哋平時個成個 center 咧，就一個時段可以有60个學生嘅。 係。 咁我哋而家就一個時段得4个學生咯。 哦， 哦， 咁啊 爭 好 遠喎、啊！ 即係我係家長聽到由60个變4个嘅話，其實我都 OK 放心，放心坐起碼會 起碼好啲咁樣。係 啦，係啦，係啦。 係啦，咁同埋都坐得非常之遠嘅。 但係咁嗰四個人咧，其實係 係咪要俾多啲錢啊？咁 一嚟俾錢係點啊？我諗我正常啦，應該。二嚟咧就係其實多唔多㗎？即係容唔容易揾到呢四個㗎？ 其实就而家暂时我哋就有12个学生会翻嚟咯， 系就喺3个唔同嘅课室入边度咁样， 系啦。 Okay. 但佢哋系几大嘅，又或者咧，即系你有冇问下佢哋啊？点解你哋都仲肯翻嘅？因为搞到好似个个都好惊咁噶嘛。 哦，因为其实有啲家长都真系要翻工嘅，因为呢个礼拜开始佢哋嘅 home office 已经过咗啦嘛。 哦，系系 系啦，佢哋真系要翻工，咁而且屋企可能系冇工人姐姐。 系系系。 所以其实系埋翻公司噶嘛，咁都要逼住过嚟一阵，咁然后再搵屋企其他人帮手。 即系话呢一个教育局嘅开放灰色政策咧，其实可能系为咗方便照顾嗰啲即系独留儿童在家中嘅嗰啲家庭咯。 系啦，有少少呢啲位，同埋可能又可能令我哋有少少。少少生意咁样咯。 哦，咁都系，即系变咗另类咯。总之，哇，如果用呢个名目嘅话，头先阿 Bosco 其实佢哋做唔做到咧？ 佢都做到嘅，阿 Bosco 都有话做有啲上门补习咯，因为家长都真系头痛噶嘛。啲家长就系话，你又有新嘅功课啦，但你又冇人教佢，我唔一定识噶，大佬。咁我都要搵人帮手噶，咁点算咧？咁样，即系佢哋都棘喺度咯。 咁而家阿老师，你哋咧仲会有啲咩新嘅方法？同埋咧，你同头先阿 Bosco 你哋嘅预计咧似唔似啊？即系佢对后市嘅悲观。就觉得三月都未必搞得掂嘅，即系起码复课都未必得嘅。你自己点谂咧？ 我都觉得系应该三月成个三月都应该复唔到课咯。 咁你哋估计三月都放唔到，咁点啊？ 咁应对点算啊？ 咁我哋都有另外一方就系、是都系拍片咯。 哦，即系网上，哦，即系你自己拍片教佢哋做功课、教书咁样啊？ 系啊，同埋有即系视像咁样。互动去问功课咯， 有啊， 我有个 朋友咧，佢系做老师嘅，佢喺嗰啲国际学校嗰度，佢话咧，而家佢每一日咧，我哋问佢你今日做咩，佢话我今日做 YouTuber 咯，佢又要化身咧，就自己拍条片，仲要系咧，佢每日都要谂唔同嘅嘢，譬如可能咧，今日就搬只狗出嚟， 系 今日同只狗玩啊，大家就学几个英文啊，咁样咧，都系要远距离教学啊， 要谂多啲方法咯，嗱，可能咁样，我哋凡事向好嗰边谂，陈老师。 今次咧，你嗰間公司可唔可以變成嗰啲咩補習天后啊、補習天王嗰啲咧？就係、是、靠呢個啦。 網絡帝國， 冇錯，建立個網絡嘅帝國，跟住咧殺出一條血路。我哋首先喺度恭喜你先。 係啊，係啊，咁啊嗱，加油啦！咁我哋 加油啊，陳老師。 即係雖然我哋唔能夠帶啲客人俾你，亦都幫唔到成個業界，但起碼咧，等大家知道你哋嘅艱苦啦，你哋有啲怨氣啊、唔開心嘅嘢講俾我哋聽，大家自己舒服一下。 希望280亿冇啊！跟住阿波叔嗰個財政預算案啊，可以幫得到你哋啦。 系啊，最少减下租啊， 系啊，多谢晒陈老师，加油加油！ 系啊，喂，真系，如果咧，假设我哋呢个节目咧有任何即系可以左右到影响力嘅话咧，会唔会嗰啲即系大商场嗰啲大业主咧，都系得可怜下？其实而家好多嗰啲商铺咧， 你知唔知道我今日睇到另外一单新闻咧，有一啲咧大商场零售业界咧讲紧有机会罢市啊， 系咪啊？ 因为其实咧就系我咪之前咪讲过，喂，原来边一个嗰个大财团， 系 佢哋就有啲嘅减价，有啲，但后屘原来。咧唔系每一个铺头都有、 oh no. 所以有啲嘅铺头咧都发起咗，不如我直情我删我落闸 啦， 我唔做住啊，睇下会唔会俾多啲嘅压力啊，即系睇下之后啦，我哋每一日咧都揾一啲唔同嘅行业，哇，我哋已经头先收到譬如美容业界嘅朋友打嚟啦，佢哋有牙痛咁嘅声啦，我哋都希望可以俾一个位置啊，即系如果我哋有少少嘅能力，可以咧帮到手咧，就叫大家，哎，有人真系好惨，水深火热，你哋又可唔可以做一啲嘢咧？咁样。 快车通宵通街通橱闯，速度从没界限，黑夜弥漫了冲动，纵有挫折困苦，不可不可将我绑，我不需忠告，也黑子知道。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好啦，听过有 Beyond 嘅冲开一切吓，咁啊 ，Home Office 嘅桂花田又喺翻度啦。 Hello 阿田，你好你好。头先咧，你听到咧，我哋两个即系补习社业界嘅朋友讲咧，即系你都即刻有啲好好听啊，好惨啊，但系同事觉得佢系咪啊？ 啊，系啊，因为咧都听到，唔系因为即系真系要俾啲渠道咧，大家去抒发下，同埋即系讲下现况啦。咁啊，即系因为成日都睇喺网上面咧咁多嗰啲传来传去，我琴日啦先喺嗰啲同学群组里面咧睇到一大片。一大片即係真係海浪咁樣咧，就話好多公司啦，即係唔同嘅行業嘅公司咧減薪啦、裁員啦，跟住no pay leave 啦，咁樣即係陸陸續續嚟緊啊！即係譬如啲航空公司，我啲朋友嘅家姐咁樣，即係三月至六月每個月都要放一個禮拜冇薪產嘅，冇薪產嘅，冇薪假咯要。 喂，我幫你諗到條好橋啊，田，你真係可以幫到手。 佢真係可以做 part time 空姐。 唔係，你翻去補習。 我翻去， 你上堂，唔系你系上堂，横掂佢哋而家冇生意，系啦，你为佢哋提供多啲财路。你 我哋应该要咁样做，我去学车， 系啦， 或者我学埋踩单车， 系啦。阿田你就话啦，我由中一开始已经逃学噶啦，你补翻你咁多中学以嚟嘅课本生涯会啱。我哋 系 咪先？嗱，我哋而家有 home office 噶嘛， 同埋呢一次 可以就去补一补。 阿田你唔会再逃学噶啦，以前有九年免费教育啊嘛，所以咧你就逃学， 而家 你 冇损失嘛， 你 而家自己俾咗钱，你唔会逃学噶嘛，田系咪？ 系啦，啱晒啊！於呢个系最实际嘅打气嘅，真系啊！ 我仲想话去搵啲嘢去学下咁样。 佢啱啊， 系应该系刺激下消费吓。 系啊， 我哋两个都学嗱，咁你又学咩豪仔嗱？一个佢就去补习， 我咪学琴咯。我琴日都唔敢学，都系视像啫，我仔。 视像学琴咪 我仔视像咯。 好啊好啊，但系大家咁惊，其实都啱嘅，因为咧，如果讲到即系疫情最新嘅发展啦，即系我谂有三样嘢，我哋快讲咗佢。 好啊， 其实睇到都真系惊嘅。第一样嘢咧，当然系讲紧。嗰隻鑽石公主號啦，係咪？因為最新嘅消息咧就係話咧，我哋香港其實都仲有幾多位嘅朋友咧，就去喺個船上面度噶嘛。而家咧喺香港人啊確診嘅人數咧，應該增加到50个人。你就係睇到呢一個數字，其實都真係已經好驚噶啦，係咪？另外一個咧就會見到咧就係話，亦都有香港第一位外佣姐姐中咗之。 係啊， 嗱呢一個係啊，呢、這個睇到嘅時候咧，其實我琴日即係自己一見到呢單新聞咧，我即刻。问我隔篱嗰个就话，使唔使同个姐姐又再倾下偈咧？咁样，因为咧嗰个姐姐中咗招之后咧，其实佢都曾经咧有去过中环大会堂啦，同其他姐姐一齐有聚会过嘅。 因为佢唔知噶嘛， 因为佢唔知，同埋其实那个姐姐已经好乖噶咯，我想讲有戴口罩，同埋聚会嘅时间咧就只系一个钟头。 系 咁，但系咧即系我自己都即系作为一位雇主，而嗰个都系我屋企人啦，即系我话工人姐姐啊，我当屋企人噶嘛，咁我都要系咪要俾多啲信息佢咧？啊，即系喺呢一点上面。我覺得好感恩啊！我同姐姐講，我話你知唔知啊？有一個外佣姐姐咧 中咗 招，跟住我姐姐就話：我知啊，我睇咗報紙啦咁樣。因為佢平時佢嘅工作話容許佢可以用另外一個樣嘢，佢話喺佢哋自己嗰個羣組裏面 都好緊張， 就已經好緊張，即係話有一個姐姐，因為我姐姐 佢係俾僱主惹嘅喎，嗰個姐姐 係啦，我都係咁講，但跟住但我姐姐已經係知道，我知啊，佢幾多歲啦，佢喺邊一度住啦，佢去過邊一度啦， 詳細過你， 詳細過我，即係 佢哋會傳曬傳。俾大家， 即系佢哋会圈啊，密集好多噶嘛， 我哋了解多过佢可能。 所以我估呢一点咧，都可以同我哋好多唔同嘅听众分享咧，就系、是、可能我哋有阵时都会担心死啦，姐姐去咗边啊，佢哋会做啲乜嘢？但我想讲，其实佢哋个圈子咧，佢哋嘅资讯都几丰富噶，几澎湃噶嚟得。 Snighty， 你嗰度点处理啊？ 啊 ，Snighty， 你嗰度点处理我啊？ 哦，唔系啊，我嗰度都系，咪你放心啦，我日日都睇新聞啦，跟住一有新聞咧，关于任何嘢咧，就算见到数字姐姐唔识睇中文啦，我都会讲翻俾佢听发生咩事咧。跟住姐姐话，我都知嘅，因为佢哋真系佢哋嘅群组咧，可能仲丰富过我哋，因为佢我都话啦，姐姐都要顾及佢自己嘅身体噶嘛，佢都有屋企人噶嘛，系咪？ 但系而家 吓，所以佢哋都好保障到自己嘅，你放心。 但系而家佢哋就都要揾翻咧喺嗰个叫做确诊日附近咧，同佢接。 觸過嘅人咯， 有聚會過嘅朋友。 係啊，咁而家你都驚嘅，因為嗰班朋友咧，你係咪咁容易又揾到佢哋出嚟啦？咁佢哋翻到去嗱、實你而家咧可能會有另一種恐慌咧，就係嗰個姐姐佢就去過嗰個聚會，咁嗰個聚會佢都話有十幾個人係會即係緊密接觸啊嘛。係 啦，咁十幾個人嘅 家庭 翻屋企噶嘛，係啦。 係啦，咁所以而家咧，我見到嗰啲外佣僱主協會啊，佢哋都有啲建議咧，其中一個咧就較為好啲噶啦，已經就話喂，咁你個姐姐佢出咗去咧，翻嚟唯有戴住口罩翻做嘢咯。係啊，佢話你用呢個方法嘅話咧，因為你又唔知道佢出到去有冇事啦，又隱形啦，大家都驚啦，即係等於而家我哋好多人翻工都要戴口罩咧，佢哋就建議就話不如姐姐你都戴住口罩咧喺屋企開工，就作為一個接衝嘅辦法咁樣咯。 係 啊。 咁樣啊，咁又倒返轉頭咯。如果個僱主出咗去做嘢，咁佢都返嚟嘅時候，咁僱主又喺屋企戴口罩。 我覺得呢、這個講到啱，因為其實今次呢位嘅外佣姐姐，佢唔係喺條街度自己放假惹到， 佢俾個僱主惹翻嚟㗎。 僱主惹到㗎，係咪？反而係咪？其實個工人姐姐佢係安全嘅， 唔係、啊，所以你可以咁諗㗎，佢戴住口罩咧保護自己咯。系啊，佢保护自己，唯有咁啦。但因为咧，而家有其他嗰啲姐姐，佢都喺出边咧，即系话有机会同佢接触咗啊嘛。嗱，点解我话呢个已经要较可行嘅咧？因为咧，佢哋嗰个雇主协会咧，其实建议其他方法咧、 嗯， 有啲直情就话，你可以商量咧，叫佢唔好放假住啦。 系， 譬如你可以用补假嘅方法去即系应对佢啦咁样。但系佢话咧，最差有个 case 咧，佢话有雇主就话咧。外佣堅持放假炒咗佢， 哦，咁又唔得， 系啦，唔得噶，呢個屬於不合理解僱噶，呢個係 外佣工會咧，亦都有講到嘅，僱主咧係唔應該要干預咧，就係咧佢哋個僱員啊，即係外佣姐姐休息日嘅活動究竟係點嘅？但我估咧，即係難道冇人真係唔怕死噶嘛？係咪？即係有啲朋友就會話我唔戴口罩都得嘅咁樣，但係其實大家其實驚噶嘛，外佣姐姐都驚噶嘛， 那個、怕死喎， 係咯，佢仲成日去深圳玩添。 冇嘢啊，冇嘢啊，冇嘢 啊， 但我怕死，我讲另外一个，仲有一个我都觉得要讲嘅，呢个同豪仔有关。 咩事？ 你知唔知道头先话工人姐姐啦， 中意唱歌嘅人身体会健康啲啊？ 话有一个嘅呢个咧喺苏州方面嘅专家有个新嘅研究显示肾脏同埋高丸咧，因为有呢个高浓度嘅 ACE2 啊，嗱唔知系啲咩嚟嘅 ，ACE2 咯， 系啦，即系咁样啦。有机会如果你染到呢个嘅武汉肺炎嘅话咧，男士系有机会会影响导致你不育或者令到你嘅高丸系会受损嘅。 你同我讲咗咩啫？你自己唔担心咁样？ 系我唔记得咗，我自己都有添。 唔系咯，你冇咗嗰两粒啦咩？你 我都唔明， 仲有用啊？有解好似啊？ 点解咁好笑嘅？你咪讲啲咩秘密出嚟啊？你咪即系嗰两粒，你一早做咩？为咗美容嘅关系，你冇吓我。 钱就唔使咁担心，但你睇到呢一个嘅话咧，你就会 咩？武汉肺炎影响生育啊？ 系啊，因为可能会咧导致影响到个高丸，导致会咧不育嘅情况咯。咁、当然咧，這个咧就有一个苏州医院泌尿科嘅医生咧，就话有一个新嘅研究显示出嚟嘅。但系唔系嘅话咧，喂，你真系会令到件事又惊咗噶。其实 哦，阿田你系最安心啦，阿华多咗个毛。大可激嘅藉口真系。 咁莫非你想继续生第三个？ 哦，如果我又有钱，我又有精神，我又有时间嘅话，生三十个都得啦。 我都系咁话。 系啊， 你老婆肯唔肯同你生三十个？ 唔系啊，都系嗰个前提啊嘛。有钱有时间有精神又唔辛苦嘅话咧，听新闻先啦，休息一阵先啦，继续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表示，日本钻石公主号上有53个港人确诊新型肺炎，邮轮已经完成14日隔离检疫。日本当局今日起分批同分日期俾病毒测试呈阴性的乘客落船。李家超话。入境处已经联络邮轮上全部352个香港居民，超过200人表示愿意乘坐特区政府的免费包机回港。初步掌握有20位以上的香港居民的病毒测试呈阴性，相信今日可以落船。他说港府已经多次要求日本当局优先处理香港居民的检疫安排，目标是今日一次过给所有港人撤离日本回港。他感謝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安排巴士接載港人到東京羽田機場。李家超又指出，日本當局很多資料都無法提供， 他希望如果有港人需要留在日本，应该改为陆上隔离。再有一个新型肺炎确诊患者死亡，令本港的死亡个案增加至两宗。死者是一个70岁的男病人，属于第55宗个案，早前独居在葵涌石梨二村，因为在家中跌倒入院，当时已经有咳嗽和气促超过10日，亦都有发烧的症状。上星期五，即是今个月14号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他1月22号或者之前曾经由落马洲往内地。据了解，病人近日的情况都是危殆，因为病情恶化，今日早上在玛加烈医院离世。本港首宗感染新型肺炎死亡个案是一个住在黄埔花园的39岁男子，上个月底确诊，因为病情恶化，延至今个月4号在玛加烈医院逝世。一个曾经入住检疫中心的市民投诉中心的物资配套和管理不足。化名 K 先生的投诉人，一家四口曾经同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人士乘坐同一航班由东京返港。 K 先生自行致电卫生防护中心通报，说他们在返港多日之后才获安排入住麦理浩夫人度假村接受检疫。K 先生表示，期间职员为他们量体温的时候重复使用探热器的胶套，度假村内不同营舍的人士自由出入探访其他营友，有人离开营舍的时候没有戴口罩，有人在营内吸烟，部分服务站未有职员驻守。卫生署回复说，四个检疫中心使用率达到8至9成，会尽快安排有需要人士入住。署方呼吁接受检疫人士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健康生活模式和避免吸烟。南韩新增15宗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累计增至46宗。南韩疾病管理本部表示，15宗个案中13宗发生在首尔东南面的大邱庆北区，怀疑当中11人曾经同一个68岁确诊女患者有接触之后受到感染，相信她是超级传播者。10个患者和这个女患者去同一间教会，女患者在今个月10号发烧，据报她近期并没有外游，未有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测试，亦都未有隔离，及后才确诊，成为南韩第31个患者。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普遍晴朗，气温逐渐回升，但早上仍然清凉。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是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70点，升144点，总成交金额4,52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4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51点，升45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12.4，升4.2；汇丰控股57.15，跌6毫；盈富基金27.9，升2毫；阿里巴巴215.4，升1.4；美团点评100.4，跌2毫；中芯国际15.74，升5.6；建设银行6.59，升1.1。比亚迪股份49.4，升4.15；小米集团12.94，升1.2；中国平安91.2，升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日元110.06，瑞士法郎0.983，澳元0.67，加元1.325，新西兰元0.64，人民币7.005，英镑兑美元1.3，欧元兑美元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3,383点，升189点。港金现价报14,85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02.04美元，卖出1,602.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就系青沙公路去翻沙田方向啦，近住尖山隧道入口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噶，咁但系唔系好挤塞嘅啫，经过小心。就系青沙公路去翻沙田方向，近住尖山隧道入口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啦，经过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窝斯富街。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湾位噶。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伟业街去翻油塘方向，近住大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顺业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喺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岩湾隧道入口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西区走廊水街桥面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和沙头角公路皇后山桥面去粉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晨光第一线邀请一班在香港居住和成长的少数族裔，上来分享一下在香港有的不同生活方式。 我的精锐朋友。 今个星期白元浩邀请到的精锐朋友是， 大家好，我是日本裔香港人岩见龙马。我最喜欢香港的原因呢，就地方好有活力啦，同埋人呢就好接受唔同嘅文化。 密切留意逢星期五早上香港电台第二台平等机会委员会全力推动晨光第一线， 我的精锐朋友。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食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做咩啊？老公琴晚夜返？你唔好乱諗嘢啦。唉，可能你老公加班呢，佢俾晒啲家用你㗎嘛，去得边啫？佢喺度啊，你咪仲督眼督鼻阻住你煲剧。唉，我阿华成日都黐住晒，冇啲空间俾我。唔好意思讲咗屋企嘢添。点都好啦，我桂花田会支持你㗎，加油啊！ 做咩都好，风骚快活人陪住你。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我们的 梦想，香港，叫我不要遗忘。香港，你永远是陈梦香。香港，你那色的眼眸。 我们的今日嘅我们的咧，就有直播室里面嘅曾志豪同黄耀祖，仲有喺电话里面 home office 嘅桂花田。 Hi, hello。 系啊，知唔知我哋今日讲咩啊？ 今日系讲产品代言人。 冇错，好嘢，好嘢。嗱，点解会讲呢一个咧？即系其实一早我就自己喺度谂紧嘅时候，就会觉得，咦，真系有一啲咧系中间好似有个等于符号一样嘅。你见到嗰个代言人，你会即刻谂起嗰个产品嘅，或者你见到嗰个产品嘅时候，你就会谂起，哦，系呢个咪嗰个产品嘅代言人咯咁样。所以如果咧我大家要留言嘅话咧，可以去到我哋风 show 嘅平台上面度留个言啦。即刻问下阿田先啦，嗱， 你即刻会谂，如果我会话，你觉得最经典嘅代言人，你会谂起边一个？ 系啊，但系我讲嗰个你唔咩嘅喎吓。 咩叫我唔咩啊？我哋唔系你老公啊，大佬。 唔系年代啊，我唔咩噶，我系唔咩噶。 我话嗱，我唔咩噶，我唔煮饭噶。 你唔好同我耍娇地啊！你知我唔系噶。 我哋隔住个 mon 都一个拳头执埋你个制度噶。 咁你唔咩嘅系边一个啊？ 我真系好难顶佢真系。 那个动 L 头发的代 言哦，系我系唔 air 嘅，因为我唔使用啊嘛。 我都唔知边一个啊，你讲清楚啲 咩？ 咩啊？系咯，成龙大哥嗰个就系头发产品，即系洗头发嗰个代言人咯。 系啊，即系硬上弓啊，硬上弓代言人 都几出位嘅，其实即系其实你一见到个品牌就谂起佢噶嘛，会。 因为嗰阵时佢仲要用咗嗰种拍摄方法咧，系嗰啲咩？佢话咩好似讲咗番说话噶嘛，佢话我攞晒俾我啲兄弟一齐用啊， 系啊， 跟住 佢话男人都应该要有一瓶啊， 系咪咁样噶？ 个男人都应该要有啊，冻油嗰个 系啊，我觉得冻油嗰个系好出位嘅，的而且确系啊， 系啊，咁所以佢即系都几，同埋佢就唔系只系一个即系唔系净系一樽噶嘛，佢即系有第一代、第二代咁样噶嘛，咁、 哦、 所以咧 即系有唔同嘅唔同辑数嘅广告， 系啊， 咁所以都其实佢我觉得即系已经冇。那个名字就等于阿大哥的名字，即系咁啦，明唔明？ 咁我都有一个因为如果头先讲开嗰个系即系警察嚟噶嘛，电影上面咧，我都有另一个电影上面警察又好出位嘅，但系佢都有一个代言咧，亦都系大家近呢五六年咧耳熟能详嘅， 系 任达华。 任达华， 今晚十二点你会喺边？十二点定十一点啊？十二点定十一点唔记得咗添。胡李先生几多点真系？ 十二好似。 今晚十二点你会喺边度？ 俾只俾只俾只 play 咁样，跟住就点啦，跟住就 系啦，然后就话 work hard play hard 系 啦 系啦 系啦，即系琪琪同任达华嗰个 呢个咩难啊？哇，嗰个真系劲喎！ 即系咩难呢个劲啊？呢个咧，因为佢咧嗰个播放度好高， 好高。同埋佢呢幾句對白咧，一啲都唔長嘅，即係佢唔係連篇大段咧。譬如話你話頭先阿成龍嗰個咧，佢嗰段都講好多嘢噶嘛。但係阿任達華嗰個淨係嗰句啫嘛。今晚十二點定喺邊 ？Work hard, play hard。卡噶啦，跟住就嚟啦，跟住就嚟咯，呢个真系好出位啦， 咪好入脑咯， 好入脑， 系啊，其实有啲广告代言咧，佢真系唔使多讲嘢嘅，一句咧入到你脑咧就记得系佢。 咁我就要讲我心目中嗰个经典，因为呢句都好入脑嘅。 边句？ 同任达华有关系嘅。 咩啊？ 我啲皮肤哇用咗之后好似剥壳鸡蛋咁啊！ 呢个劲啊！喂，仲早过阿任达华卖嗰个喎，其实 讲真，我怀疑早过成龙大哥卖嗰个冻油头发广告添。 一定做過。 講緊嘅咧就係琪琪啊，佢咧就幫手代言呢一個美容嘅產品。 係， 跟住咧佢係真係拍咗好多輯，但係開頭應該第一輯令到大家咧會好記得嘅咧，就係佢形容啊，用咗嗰個產品之後咧，啲皮膚好似剝殼雞蛋咁樣。係。咁當然咧，琪琪有陣時佢講嘅廣東話又唔係好正嘅時候咧， 係。 但係佢嘅皮膚作為一個皮膚嘅即係美容產品嘅代言，呢個真係無話可說地係。完美嘅喎，系咪完美嘅配合加完美嘅肌肤喎，系咪？ 但我记住佢嘅都系佢嘅腔调多啲， 剥壳鸡蛋。 因为其实皮肤咧，嗱讲真啊，因为咧你经过拍摄效果咧， 系 真系你揾阿祖去一样系可以咁靓嘅啫。 唔好咁讲，你揾我拍我拍噶，好穷啊！ 但系阿琪琪咧，最后令到你咧印象深刻咧，就你系好少话系皮琪琪个皮肤真系好光滑，你都系中意佢个比喻啦。同埋佢演繹多啲， 我會話 呢個真係贏啊！ 呢個比喻咧就係度廣告嗰個朋友嘅成功咯，即係佢可以令到你會即係講真，邊個唔想好似剝殼雞蛋咁滑啊，女士？ 但如果你 都想啦， 你就咁講咧冇個效果㗎。 你試下豪仔，你講一次啊！ 好似剝殼雞蛋嗰粒咩雞蛋？ 得啦，唔使啊，你翻去等消息啊！ 茶葉蛋，如果阿祖拍嘅就變咗茶葉蛋 㗎啦，春蛋啊！ 誒嗱，網上面有另一個咧，如果你講話咧係嗰個 tag line 寫得好靚嘅話咧，阿 Denis Lau 咧佢就話：喂，咁梗係要講嗰、那個。哎呀，药箱都变首饰箱啦！ 呢个系劲嘅，我会话呢个系呢十年里面咧， 米 雪姐姐加埋苗侨伟三哥咧， 犀利呢个！ 你谂下人哋卖到啊，有只马噶， 药箱都变首饰箱， 都系佢哋嗰个团体咧，就有一只团体马噶，连港漫嗰啲朋友都话， 我突然间唔记得咗佢卖嗰个系咩嚟噶？ 即系嗰啲 系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佢哋连港漫嗰啲朋友啊，即系如果嗰只马跑咗出嚟咧，今日系首饰箱啊，可以买首饰箱，唔系药箱啦，咁样。 真系咁犀利啊！正我呢个， 呢个口号系好紧要，好犀利嘅。呢个系啊。 如果药箱都变首饰箱嘅话，我带你一句。 好， 我觉得我呢一句某层面可能赢得过你嘅。 真系， 因为我要攞咪咪姨出嚟。 哦，咪咪姨打先边个咧？ 讲 嘢版冲炮艇。 唔系， 唔系啊，牙嗰个啊。 冇错。 咪呢个咯。 咩啊？佢全嗰句全句系咩？你记唔记得啊？讲嘢， 讲嘢要牙力。做人最紧 梗系要有实力啦， 系啊系啊， 唔系啊，因为佢嗰阵时一个系列咧，佢就话山板冲炮艇，唔知咩睇牙要知定， 系啦， 然后就话啦，唔好立乱信第二啲，信就梗系信我代言嗰、那个，所以佢嗰个山板冲炮艇又好出位噶啦。 咪咪姨呢个真系好犀利啊，因为咧佢就系拍紧一个咧喺深圳嘅牙齿 嘅服务 连锁服务嘅，佢话睇牙就梗系要有实力啦，唔知 点 解嗱第二个讲有咪咪姨个震撼度 嘅， 咪咪姨你一攞出嚟讲嘅时候，成件事即觉得，哇！我都想去洗个牙咁。 系啊，犀利真系。 系，我觉得我呢个都 OK。 好，你讲啊， 带我哋一个 call 我。 哦，系啊 ，call 我啊， 边个 call 我？ 你唔记得啊 ？call 我啊， 郑嘉颖啊，鸡广告啊，佢净系一句嘅啫喎，佢有冇？佢前面就冇讲嘢嘅咧。 佢晚咁喺度嗌噶嘛？ 系啊， 系咪啊？总之最尾就 系 个 call 我，跟住而家大家成日都话哇，嗰、 那 个咩几多个零几多个零咁样咧？ 系啊，个电话号码啊嘛，系咪？ 系 啊， 好多个零嘅佢啊。 呢个真系犀利真系。嗱，咁但系咧有一啲咧就真系唔系我哋嗰个年代啊，我怀疑咧真系要去到阿田咧再上一格先知啊。阿丽荷咧，佢喺网上面佢就话，你记唔记得思琪姐咧曾经卖过一个国宝嗰只动物嘅牌子啊？我怀疑呢个厕纸可能都冇咗熊猫牌。 红猫啊， 熊猫牌嘅厕纸，我谂而家冇。系啊，佢原来嗰阵时思琪姐咧，佢就话我都系用佢噶，咁样咧，跟住就摆埋嗰张 poster 出嚟咧。 呢、个思琪姐，我直情以为系思琪妹嚟噶、啊，即系都有一定嘅时间啊。 好经典啊！ 红猫牌厕纸， 红猫牌，我怀疑而家系咪冇咗噶？ 但如果你讲到呢一个年代，我都有一句咧，亦都系真系入屋到个地步就系、是。想头发立即变得极得，你即刻会谂起 呢个系永恒代言啊！ 呢、這个做咗几十年噶啦， 同埋好似呢一个咧，好似系为所有咧演艺界嘅朋友咧就。带嚟一个教训嘅，就是、你签一份合约嘅时候咧，即系讲到明你要俾人哋用几多年嗰个合 约。 嗱，我唔知阿曾哥哥哥咧系咪即系你每一年咧都有得仲有钱。 系啊， 你谂下呢一句咧，你真系会谂起。总之，我直情会话劲到。总之，所有同头发咧变黑嘅产品咧，都系同曾哥有关咯。 系啊， 真系直情系劲到咁啊！ 佢就算而家咧，阿曾哥叔叔已经代言紧另一个牌子嘅美发产品咧，佢都要攞翻呢一样嘢嚟搞笑先得噶。即系话仲系查紧啲就 系 佢，唉，转咗啦。即系都要用呢、這个 民心啊！佢嗰个广告 系啊，呢、這个都犀利嘅。喂，如果咁嘅话咧，仲有一个咧，就系、是、古天乐。 古天乐佢都拍好多广告， 但系佢最出名嘅当然就系想者能轮胎轮。 系啊， 小心讲嘢。 你系嗱老老实实 古天乐啊，记住 唔系老老实实，你记唔记得佢呢个系咩牌子嘅车胎啊？ 唔记得， 其实系唔会记得噶。你唔记得 系 佢真系代言车胎噶。但你唔记得佢代言边个牌子㗎，头先我哋嗰啲都噏得出啦。呢、這个呢大家就係记得佢咪帮车胎卖广告囉，只不过你唔记得咗咩牌子咁解咗嘛。 都 系。呢、這个啱 呢、這个出位啊。 呢、這个出位。 呢、這个出位。 另外一个呢我都觉得出位嘅。因为呢一位嘅朋友头先我哋有讲过佢㗎呢，就係、是、成龙大哥。佢呢唔单止呢个动 L 呢就令到阿田呢好深入民心啦，系咪先。佢同时间呢都系被誉为广告界嘅终结者。 点解呀， 其实呢。做亲啲咩都唔。 唔系，即系都有啲后果咯， 系啦， 我哋中性啲吓。 因为咧就系嗱，呢个我又系啦，我就照读啦。因为其实咧，阿、成龙大哥咧都做好多嘅代言嘅，尤其是喺内地啊。但系咧，由1994年开始咧，经佢代言嘅公司咧都有唔同嘅相继倒闭嘅。咁所以咧， 可能人哋发一达，跟住唔做咧，系咪？我正面啲睇。 暂时唔系，我都系读资料嘅啫。嗱，例如有一个咧叫做学习机嘅，嗰、个学习机咧就喺1994年嗰阵时咧就请咗咧阿成龙大哥。做代言，不过好似咧之后一年咧就已经咧嗰个事业走下坡啦，咁啊唔再见到佢咁样啦。咁啊跟住另外咧有内地出产嘅可乐啦，咁啊个公司咧都系大亏损嘅，汽车公司亦都系噶。咁嗰个汽车公司嗰个数字都劲噶，因为咧开头咧就谂住打入个市场就揾阿成龙大哥做代言啦，但由销售以嚟咧好似咧系卖咗1000架车嘅啫咁样。咁、所以咧就系又接咗噶。跟住佢阿成龙大哥都有代言过咧就是、DVD 公司嘅 DVD 公司，咁而家都冇人用啦，咁故事亦都系倒闭。我哋又可以入阿成龙大哥数啦，但系嗰啲咧红茶、绿茶，仲有。 有洗发水啊，仲有唔同嘅汽车专修学校等等啦，甚至乎一啲嘅游戏公司、手游嘅公司同埋航空公司咧，都系分别系出现过问题噶。咁、所以咧，呢个都有形容为广告界代言人嘅终结者嘅。 但系都好犀利，即系做咗好多唔同个广告嘅代言人。 哦，其实佢红就毋庸置疑噶啦，就只不过咧就话原来我哋只能够咁讲咧，佢嘅代言 红人唔同， 就命途就比较坎坷嘅。 命途满 是咩？咁你讲开嗰个绿茶红茶，咁华仔就够地道啦嘛？ 梗系啦，我中意你呢、這个，你呢个食得几好啊！ 地道红茶，你想讲 系咪？系啊，呢、這个唔错，呢、這个唔错。我突然间晏啲都会播埋佢只歌，等大家开心。 如果阿健你讲开咗阿刘华嘅时候咧，其实刘华都劲噶。另外一个咧，佢拍过嘅广告，你唔会唔记得佢讲嗰句。而家咁樣嘅服務已經， 哦，今時今日咁嘅態度已經係唔夠啦。 因為其實咧，我會話有好多唔同嘅政府宣傳片拍咗嘅廣告咧，一樣嗰個都係代言人嚟噶嘛。你諗下，你一諗到咧禮貌服務，你真係會諗起劉德華噶。 哦，咁我帶你一個勁啲嘅， 好帶我 元祖啲嘅，嘿，做男子漢。男人的责任嚟噶嘛？ 系系系， 我唔记得。 关帝师傅，家计会， 家计会啊！ 真犀利啊！ 突然突然，呢个犀利，呢个犀利。 咁如果咁嘅话咧，仲要另一个公益广告咧，就系阿嘟姐。 系， 嘟姐嗰个系咩？避孕套噶。 系， 佢系嗰个应该都系话提倡安全性行为，即系佢唔系帮某一个牌子卖嘅，佢好似都系帮唔知咩家计会，但系嗰阵时好早期噶。佢嗰、那个广告你有冇印象啊？阿天系 冇呢个。 嗰阵时阿嘟姐佢就话咩做男人梗系要系咪就系梗系有一套咧？定系咩嘅咧？定系真系要安全嘅？我记得系阿嘟姐出嚟劝大家一定要咁做噶。 呢、這个可以揾下，因为你讲我而家有啲记忆嘅。 系噶，咁如果另一个咧，一定就系毛舜筠 啊， 系啦， 西茶 初恋情人系啦，不过嗰个就唔系净系得佢一个嘅，就有好多 唔 同嘅 style 一齐 嘅。slogan 噶嘛，我都 系 啊， 同 埋同阿宇倾都。话毛毛姐呢个应该大家女士会好记得啊，系咪？咁如果系咧，我仲又俾多一个你 啊。 另外一个咧就系道路安全交通嗰方面嘅。 哦，李克勤， 唔系我最记得嘅系 叶 丽仪姐姐。 哦，系边个？ 马路要小心。 咁啊系，咁啊系， 系咪？即系呢个你好期 待快一站。 系 呢个会都真系记得几深啊！而另外一个咧都系公众服务咧，你当佢有，亦都唔系政府宣传片。即系近年我觉得最成功系 Danny 姐咯。 哦 ，Danny 姐嘅地铁啊，你话 系啦，就叫大家喺地铁上面咧有啲乜嘢嘅操守啊，应该要做啊。其实呢一个都真系算系近年嚟讲咧比较大型嘅宣传，其实我昨天跟阿宇在这里谈的时候，我就会说阿宇啊，我们很多时候要找这些广告的时候，为什么这部分叫集体回忆呢？因为现在真的少了公司会投放这么多资源。 哦，是的，是的。 不再是那种最黄金的时候，黄金时期，你想想那时候那些汽水广告，手机广告，你会想起，喂，王菲的学友做代言，跟着那边就黎明了，在这边的郭富城了，那边有刘华，即你会看到那时候，即每一个公司即有多些的 budget 去做这些宣传，代言人啊真系以千万计去请噶。 咁如果你话公益广告咧，记唔记得阿 Lam 林子祥嗰阵时边一个好出名嘅公益广告？ 家计会 唔系， 两个就急唔系去抢。 嗰、那个唔系佢， 错咗添咁。 系啊，嗰、那个系呢个咧，笑一笑， 世界更美妙。 你一笑，哇！嗰度愉快的相处变成高招，成实有拉。跟住你好似见到佢拍须啦，喺度喐下喐下咁样咧。 我借啲嘢喺度唱咁多歌， 我摆到明噶啦，真系呢、這个但系都系近年少咗噶啦，已经。 即系如果要再讲嘅话，其实你一个人咧，你可以谂到好多噶。即系譬如你谂起陈慧琳，可能你、你就会谂起佢嗰个嘅月饼广告啦，每年会见一次啦。可能你谂起月饼，跟住你会谂起咧，就谂起志伟哥咯，因为佢都有另外一个品牌嘅月饼，又每一年咧就出嚟 sell 一啲温情嘅广告会出现嘅。 系咁啊，秋官咯，有啲人都提啊，有几个听众都话秋官咧，喂，咁嗰、那个。杨钦宇嗰个 太阳咁温暖啊， 系 啦， 咁个点先？嗰个都系厉害啊！ 嗰个都犀利啊！另外，如果就算一啲快餐店咧，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代言人嘅、 哦， 其中一个你就会谂起杜汶泽啦，应该 系 咪？ 系、哦、 近年呢个都算真系好记得好深， 食得够尖咯！我最记得佢嗰个口号，食得够尖咁 另外就譬如另外一个嘅快餐店啊，麦叔叔嗰边，你可能会谂起 Eason 啦，同埋一众嘅歌曲啦，跟住譬如佢要去到做呢、這个。 嗰、那個會喐下喐下嗰個薯條咧，跟住 容祖兒咯， 容祖兒有咧，其實再之前啲 Kelly 啊，直情有首歌 啊， 係有埋呢、這個 shake your body 啦，係啊，係咁噶嘛，係咪先？即係你會記得到，你再要計咧，其實咧頭先我哋講緊譬如琪琪嗰邊嘅美容產品，我頭先同豪仔咪後講嗰個咧， 支持咯 ，less is more， 係啊， 即係嗰個其實大家都會好記得，因為又係拍咗好多輯啊嘛，係咪？ 你個口腔嗰、那個腔調係咁講嘅 ，less is more。 你又真系觉得你扮到？ 系啊，曾志豪啊，你唔 系啊，打佢啦，直情呢个咁样， 真系离晒谱啊！喂，我啲听众咧都有好多咧去分享翻，即系佢哋所记得嘅。佢话咧张继聪啊，十五楼养嗰只牛牛啊， 但系严格嚟讲，我就唔系代言，佢系有参与拍摄啫。 系啊， 系啊，系啊，好多。因为如果你话如果有参与拍摄嘅，就一定好多嘅。 系另外一个近年多嘅，咪系嗰个电器公司咯，阿祖儿拍咗好多辑咯， 佢系成代言晒佢咁多辑啦， 系啊， 黎明家啊，咩天地线咧， 咁嗰个一定啦，经典啦，系啊，嗰、那个好多嘅，同埋如果咁讲咧，头先你讲嗰、那个咩 Fanlo 嗰个产品咧，而家新一代嗰啲咪不停系流心油咯， 系啊， 一定都要有嗰个名名地嘅，我要健康，我要 keep fit。 啊， 我自己近年有两个好中意嘅，一个咧就我哋唔可以唔提佢，因为佢唔系人嚟嘅，但系佢成为咗代言人。 系边个啊？ 梗系消防嗰边嘅任何人啦、 啊，任何人， 呢、 這个 真系劲嘅代言啦，系咪？ 啱啱。 另外一个咧就系、是我真系平时佢揾个代言人要卖广告，真系要好有说服力噶嘛。 系， 我觉得呢位代言人非常有说服力，就是、拍嗰啲健身公司广告嘅郭富城啦。 哦，系系 系啊，佢嗰个舒适佬咧， 系 每一次见到佢咧摆唔同嘅 pose 都好，哇个身形咁。咁靓嘅，拍极都咁靓，我好想参加嘅啫。 系、啊、但系咧，因为佢真系一个icon 啦，但系咧，你会唔会喺唔会太记得佢嗰个口号咯？ 哦，系，但你要记得个形象， 我唔系净系讲句口号啊嘛。 系啦，成个代言咯。 呢、這个样就系一个真系，喂，呢、這个就等于佢啦。咁就系犀利。 咁仲有呢、這个，呢、這个可以话系一个荷里活嘅现象级代言嚟嘅。 咩咧？ 咩啊？ 咁梗系我哋嘅港产 Iron Man 啦。 哦， 嗰、 哦 那個茶餐廳 Eric Kwok 佢用呢一個形象出發，你話係咪即係佢呢啲叫演上演啊？又用佢嘅身份先演繹咗 Iron Man， 然後再翻嚟香港為呢一間茶餐廳做代言，你話即係咪厲害咧？嗱，咁但係去到最尾咧，頭先我哋都話啦，好多代言人咧，我哋都希望咧，佢點解廣告商中意揾佢咧？除咗佢夠紅咧， 梗 係覺得佢夠正氣啦， 同埋要夠地道咧，呢、這個就要 係啊。劉華應該暫時啊。民间特首呢个称呼都仲系好稳阵噶吓。 常言道斗争紧握你拳头，拳头若放开。我拥抱四周，静默放心里，笑容随左右，前途在你手，你找到没有？常言道强壮，少不免逆流。人柔弱似水，却可以载舟。命运会刻意锻炼你身手，但勤劳是你的最佳老朋友。得失只一念，风景不转，心境转。烦恼来自偏执，一切也已乱。风吹草动，命途乱了，我不乱，加速了平常心，再脆弱。 新冠状病毒确诊病例累计增至46宗。南韩疾病管理本部表示，十五宗个案中，十三宗发生在首尔东南面的大邱庆北区。怀疑当中十一人曾经同一个68岁确诊女患者有接触之后受到感染，相信她是超级传播者。十个患者同这个女患者去同一间教会。 女患者在今个月10号发烧，据报她近期并没有外游，未有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测试，亦都未有隔离，之后才确诊，成为南韩第31个患者。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气温逐渐回升，但早上仍然清凉。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是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53点，升122点，总成交金额47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4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51点，升45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12蚊，升3.8；汇丰控股57.15，跌6毫；盈富基金27.85，升1.5。阿里巴巴215.4，升1.4；美团点评100.4，跌2毫；中芯国际15.76，升5.8；建设银行6.59，升1.2；比亚迪股份49蚊，升3.75；小米集团12.96，升1.4；中国平安91蚊，升3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英镑10.1，瑞士法郎7.904。澳元5.204，加元5.868，新西兰元4.969，欧元8.3925，每百元对港元7.0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15。日经平均指数报23423点，升230点。港金现价报1485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01.3美元，卖出160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大埔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街市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一带咧只系车多少少啫。咁另外啦，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尖山隧道入口嘅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波斯富街。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排到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元朗、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和沙头角公路皇后山桥面粉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V 钟杰良， 大家好，我来自加密主恩中学的田宇森。就在上个学年，大概7月的时候，我和另外三位的同学李晓峰、王志胜和梁俊瑞就参加了这个全港中学虚拟实景创作比赛。主题就关于这个中国历史文化的故事。我们在这个比赛里面藉着我们的作品合州钓鱼城之战就获得了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逢星期一至五，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十点到一点， 朝早十点到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好听， 好听， 唔好听， 好听， 唔好听啊！ 妈咪话风骚快活人好听噶。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12点后啦，继续翻嚟呢一个风骚快活人啦。咦，咁我哋咧，其实阿桂花田啦 ，Home Office 都喺度啦。 系。 系啦，咁啊，我哋讲讲天气先啦，天气蓝浪吓。 好啊，嚟啊，十八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0%啊吓，大致天晴嘅，吹和缓嘅偏东风啊。展望未来几日咧，大致天晴，气温咧会逐渐回升，不过早上咧依然会系清凉嘅。 我哋使唔使预告定先啊？一间 咩啊？ 猜测下是谁？ 我预定先咯，不过咧一阵间 一间先预告定啦， 我哋一阵间先预告。 系啦，阿田系准备就绪啦吓。 咩啊？可以打 电话 嚟 一把先。唔系，一阵间先啦。听电话 系啊，咩听电话？你咁都唔明嘅 点解？系咯，我哋都扮晒内敛噶啦，已经。 希望大家明白，因为其实咧，因为我哋即系直播室里面有唔同嘅新嘅措施啦。就算系譬如我哋 PA 嘅阿宇，佢照样帮我哋做嘢嘅。不过其实佢都屋企帮我哋揾资料。咁譬如我哋嘅监制要走落嚟同我哋听电话，但系监制都有其他工作噶嘛。 冇错。 所以有阵时咧，就我哋会自己听电话个语气咁啦，系咪？即刻搞到啲电话着晒。 系啊，唔好住啊，唔好住啊，啱啲先，啱啲先。好啦，好啦，请讲，请讲。 好啦，我想话啦，而家咧真系咧，疫情嘅关系咧都要讲翻啲疫情嘅嘢啦。但系咧讲紧香港咧同埋国内咧，真系两个唔同嘅做法啊。因为点样咁讲咧？譬如我哋早阵子咧，我哋记唔记得我同早约咗，我哋一齐围围围，跟住放咗工冇嘢做就去打下牌咁样啦，系咪？系啊，咁我哋仲打得好开心添，咁样仲略嫌，哎呀乜咁早散场？ 你跟住翻嚟咪喉咙痛咯，你攞嚟噶，系咪先？唉， 佢喺屋企食好多嘢咩？又唔系啊， 我都唔系食好多啫嘛。 你呕啊！ 你哋两个都系啊， 我有病啊， 系啊，你唔记得咗啦咩？ 总之大家有事啦，咁样 系咯，跟住咧 都唔建議大家喺度打牌啊，就唔建議大家聚噶嘛。但系咧，大陸咧真係咧好多片段咧，今日咧啱啱又睇到另一個片段咧，就係話咧，哇！一家人即係因為佢哋個個都唔准出街噶嘛，話咗。 係。 咁一家人，咁你知佢人又唔係少啦，係咪先？咁啊幾家人在埋一齊嘅時候有咩做啫？咁嘅喺屋企圍圍圍，哎呀攞張電動麻雀台出嚟耍下麻雀咁玩下啦。 咁勁嘅屋企都有電動麻雀台，豪宅嚟㗎啦。 喂，係好巴閉喎，真係咩？佢地方大啊。 不過電動麻雀台。台好大嘅咩？都系一张台啫嘛。 唔系，但系佢平时我哋屋企嗰啲麻雀台可以接得埋 啊 嘛。 咁啊， 可以收得到，佢嗰个收唔到，佢长期摆到噶咯。 佢可能平时冇嘢做，咪当洗碗机咯，都系洗牌又得，洗碗又得，系咪咁啊？ 好啦， 见到几条片都系啊，见到几条片咧，佢都系用麻雀机嘅，唔知点解耍下牌都 okay， 好似有啲懒咁。咁咧，跟住咧就發生咩事咧？就係講緊啊，而家咧就係因為防疫工作咧，大家真係知噶啦，就要做得好足，要做得好緊噶嘛。咁咧，咁喺大陸咧，喺唔同嘅省市咧，早排我哋見到一張圖片咧，已經笑死啦，係咪？捉攞曬人哋嗰啲一索 係啊！ 但其實呢個我哋冇喺節目度講過，你知唔知啊？ 我應該係冇節目提過。 我哋自己笑 完就算咗， 我哋冇時間講到。 冇喺節目講，佢喺真係唔同嘅省市咧。村啦嗰啲咁，因为我见到嗰张图片咧系咧咩村咧已经收咗好多副牌嘅，全部收一索， 系 佢净系唔要你有一索啫咁样。 咪即系等你冇一只咪攞打咯，系咯， 好绝 咯， 好绝 啊！又唔使收你百几二百只。 咁你谂下啦，你少咗一只一索，你攞咩出嚟扮一索啊？ 唔系咯， 唔系啊，佢收你四只噶，每副牌都收四只噶。 总之收埋咗啦， 系 啦，好咁而家电动牌点咧？ 咁好啦，電動麻雀牌咧係究竟點咧？因為咧，譬如你知打牌都唔可以靜噶嘛，係咪先？咁啊，即係就會嘈啦。咁因為咧，佢哋加快多咗人巡查咧，嗰啲省嘅市啊等等地方咧，嗰啲屋苑啊等等咧，邊家邊户聽到麻雀聲咧？哇！嗰啲人員咧，就聽到邊度咧，就去到邊度咧，突然上門啊！突然間、 哦、突擊檢查， 敲門係啊！突擊檢查，咁檢查係咩咧？ 佢净听到边个打麻雀，因为收唔切噶嘛，你叫佢 睇。冇错冇错， 摆到啫嘛，嗰、那个系我自己中意嘅艺术，我平时中意抹麻雀唔俾啊咁样。 收得切嘅，一开门，哇！即刻捉个正着咧，嗰啲工作人员系会攞个锤仔揼烂你嗰张台，仲、 哎、 要咧严厉咁样去闹佢一餐死啊！而家系咩时候啊？点解你哋仲可以喺度咁样打牌啊？讲咗唔准匿埋一堆噶嘛，咁样。 我等等等，系系，你继续 嘅。打烂咗张麻雀台咯，电动麻雀台。 但我即刻谂起一样嘢，如果我一家四口，大家都大人嚟噶， 系， 咁我哋自己四个喺屋企打牌又唔得。 同埋我长期隔离嘅， 系 咯，可能我已经隔离住咗咯，咁样都唔俾。 咪即系我哋自己本身屋企就系四个人 咯。已经四个人，譬如好似我咁样吓，我加埋乐乐、明明、我妈咁样四个一齐。 做咩唔打得牌咧？系啦。都大家都大个啦嘛，我哋又唔系话出边咧，大家互相所谓走访串门，系咯，所以有啲太过分喎。 会唔会系嗰啲公安自己觉得唔开心啊？ 你有得打我冇得打， 我冇得打，我打烂你张台，等你冇得打，揽住一齐啊！ 即系我唔通我四个唔打牌，但系仍然聚喺间屋度，咁啊反而安全，冇理由噶。 啊嗱，另一条片嗱呢个就系咁啦，另一条片咧就见到啦，咁佢就照闹嘅，又系一家。即係我唔知佢哋嘅關係係乜嘢啦，總之日日一四個人喺度打牌咧，跟住咧就俾一個工作人員咧就喺度鬧啦，佢話點解你哋嚇打牌你哋唔戴口罩咁樣，即係呢個就鬧佢唔戴口罩。 呢、這個都仲可以，都合理啲， 係啦係啦。 哦，唔係喎，佢既鬧佢唔戴口罩之餘，佢一樣攞啲錘仔卜爛你嗰張台喎。 哇，咁啊，好粗暴啊！係 啊， 我發覺大陸咧呢一鋪咧都係好似以前嗰啲即係沒收你嗰啲咩農產啊、家具啊咁樣咧。即系咩都系破坏先嘅喎，真系。 好事咧， 系啦，因为唔要你发生啊嘛，佢唔要你再有之事发生啊。 咁 啲人咧，其实咧开始咧，你都未话唔讨论嘅喎。佢话啲人咧就话：，哇，咦，当局会唔会霸道咗啲咧？ 梗系啦，好明显啦。 因为我都系喺屋企，好似头先豪仔话斋，我依一家四口啦，咁莫非你要我一家四口，大家四散唔同嘅地方咩？咁样。 哇！我惊佢下次用绝招添啊！如果你哋仲系偷偷打牌咧，就对付你只手咯。你冇手就打唔到牌啦！ 我唔好啊，好痛啊，咁样会。 我系啦，咪好佢而家就系打烂你张台咧，即系意思系唔俾你喺度。 唔使嘅，你哋唔使谂得咁恐怖嘅。 防疫定系防打牌咧？而家咁样咯。 系防打牌等于防疫。如果我谂到个釜底抽薪咧，我就对付你哋只手。每个人都要你哋带住咧，厨房咧拎焗炉嗰个热盘嗰个手套， 攞牌， 你点摸牌啫？哇，嗰个红掌大到咧，一次过摸五只嘅，真系唔掂啊！ 大忍啊你！ 我呢招人好残忍啊！ 呢个好残，唔系呢个你直情倒住再大唔怕。我想话俾你知，真系要打麻雀嘅人，你封住我只手，我攞只脚嚟钳，可能都得噶。 所以佢而家就咁样打烂晒你啲麻雀台啊！ 系啊，打烂晒，仲要而家咧，仲要听到麻雀声，可能咧佢又有其他人咧喺度好似咁好。跟住咧，可能就报咗佢，喂，有人打牌啊，咁就上嚟告发佢啩，因为其实都唔合理啊嘛。咁但系啲人就话，咁冇办法啦，佢上到嚟嘅时候，佢要咁样去责骂你、谴责你，因为你哋做得唔好嘅防疫工作，即系呢个系大前提嚟嘅，因为佢哋即系全线做紧呢件事啊嘛。咁所以咧，就讲紧呢个都系唔啱咯，都系唔可以聚埋一齐打牌啦。所以佢逐家逐户想企啊，想前圈嘅。不过总有啲人话：，哇，你唔系啊嘛，使乜入到嚟我屋企啊？呢度私人空间嚟噶噃，咁样即系呢度私人住宅嚟噶。 系，即系以后打牌咧，可能都要好似偷情咁样咧，咬拖鞋，唔好咁大声。系啦， 你睇下，打牌就得啦，更何况去聚会。 系啊，所以呢个咧谂起都好在香港都仲安全啲。 系啊，如果唔系嘅话，我会俾人拉咗啊！ 你哋两个都俾人拉咗啊！真系。 你若要回家，可挂念我吧？大半晚。衬衫给了你，会发生我晴天心的。 电话号码18723888，18723888啦。猜猜我是谁啊？我哋今日想同你讲下婚礼啊，因为喺疫情之下咧，原来搞婚礼都好头痛噶。咁未必搞得成嘅话，不如就一齐估下婚礼上面有啲咩产品用品。18723888，而家可以打嚟啦。 婚礼代价无限期度假，分心停下，你我问地。谁又会怕恋爱逐日还是太慢？何妨让你知我连擦气又昨天的步行，我们的注 若有难关，沙滩结伴去吧，自制最伟大救生衣好吗？要靠紧我方知怎么着它。我亦有难关，就是情话不知心跳动时，从都不会害怕，爱着谁没有其他。从这刻不理代价，无限期度假，分心停下，你我问臂弯可靠着吗？最又会怕恋爱捉人还是太慢，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刚才听过的就是姜涛的一天多一点啊，阿田都在这里。是啦，我哋电话号码18723888咧。头先我哋呼吁紧啦，就系如果你想打嚟玩猜猜我是谁咧，我哋今日想讲下婚宴，因为点解咧？嗱，真系有好多嘢咧喺疫情之下咧都取消咗噶。我先讲第一个咧，未讲婚宴之前咧，有一个都几似嘅，观音开库都取消。 诶，唔系全部取消啊， 其中一个，其中一个 最多人红磡嗰边好似就取消咗。 红磡观音庙咧就取消呢一个观音开库。 嗯， 但系如果铜锣湾嘅莲花宫咧，同埋筲箕湾咧，佢哋都会开放嘅，不过时间就会有啲唔同咯，譬如咧有啲就照样咧就系话开到通宵嘅，咁啊去到第二日嘅晏昼六点钟，不过都见大家咧就话香嘅规管又要有啦，又要量体温啦，同埋都要戴口罩咁样。嗱，呢个第一个就是观音开库啦。头先嗰个咧就话啦，当婚宴遇上疫情嘅时候， 疫情紧要定爱情紧要？你讲 冇错，究竟仲摆唔摆酒咧？系啦，即系仲摆唔摆酒咧？咁样，因为原来佢话咧，嗱，今日报纸咧有访问咧，有个个案咧，佢就话啦，双春兼闰月，原来今年系呢个好、好年嚟噶。 咁你谂下嗰啲嘅酒店啊、酒楼啊、婚宴公司咧，即系个损失仲惨重啊！真系。 系啊，嗱，即系如果阿田你自己谂下，你系呢一个即系奶奶嘅话咧，你制唔制啦？其中有一个个案咧，佢就同你讲。阿田奶奶啊，我哋咧就唔喺原定计划摆酒啦，我哋就改做农历七月淡季摆酒。 哦， 我拖住大家嚟先， 真系啊喂，佢冇办法，佢话阿奶奶啊，你宁愿我哋喺疫情真系大家危危乎嘅情况之下，夹硬摆酒冇人嚟，鬼影都冇只啊，定系我哋喺传统鬼节度摆酒，但可能起码已经过咗疫情，有人会嚟咧。 我哋即刻问下大婆俱乐部嘅。 个几围啲人都好涌咗去快，咁而家应该冇问题啦，系嘛？ 哦，咁嘅奶奶，如果你讲嗰啲咧，系人哋佢本身系明星嘅话咧，可能抵抗力强啲嘅。 系啊，或者佢哋系 我哋去 纪律部队啊嘛，系咪先？ 系咯，佢哋强啲。 当大家系机，我哋当大家系明星，大家都要出席，我真系唔想咁样。 即系你唔想农历七月系嘛？ 我嘅系唔系即系咁讲？其实对于我嚟讲冇所谓嘅，不过个问题就系咧，我觉得嗰、那个疫情系紧要嘅，但系我觉得。 但佢惊冇人嚟啊！而家因为嗱，佢呢个 case 阿 Flora 佢报纸上面咧，佢就点样咧？本来三月佢就系谂住喺尖沙咀摆酒嘅，咁咧见到疫情严重啦。头先我哋几个补习社啲人都话三月都未必搞得掂， 佢哋都几有信心，三月系未复得货嘅。 咁所以首先咧，你就要谂一谂咯。哎呀，老爷奶奶啊，三月咧应该冇人嚟嘅，或者会好少人嚟。佢话不如咧，我哋改期嗱，本来咧就唔系想改到农历七月嘅，点解会咁咧？他说原来现在很多人都改期，于是乎一改可能譬如当六月是好日的或者五月好。 由12月开始那些期已经集到了去 出年了。他现在被人一集就说所有延期的档期都爆满了。所以呢这位的事主 Flora 他没有计了，他说得几时有期啊？七月，农历七月。他说得了，我宁愿在农历七月摆酒。我都第一咧，褪嚟褪去冇理由褪到出年噶，我褪唔到啦。同埋咧，佢自己讲笑咁讲，佢话我都唔想变咗摆酒家族，即系计边炉家族之后有摆酒家族， 成家族一齐出事。 系啊， 我自己咧，即系我会觉得呢一点咧，其实几难说服到四大长老嘅。即系譬如阿田佢百无禁忌，大家大利唔系点将呢个环节做咁多年啦。 但系农历七月都系唔 work 嘅。 但系即系嗱，阿田就话冇乜所谓啊嘛。但系我估计咧，四大长老，譬如我咁讲，我爸我妈一定唔会点头。农历七月唔得。啊、你做乜就突然之间变咗你又系咁话嘅？ 系 呢度先你话冇所谓嘅， 佢唔得啊！佢话佢接受唔到啊！ 我都唔系觉得想咁啊！譬如定咗嗰个日子系好紧要啊！你呢个日子系定系定一世噶嘛？ 唔系啊！阿展嘅意思话农历七月佢接受，但系佢觉得呢个日子系唔可以改啊！佢觉得。 这个日子不可以改， 即是他觉得结婚是不应该改啊，结婚、哦、爱情重要过疫情啊，阿田是这个意思啊。 哦，即是你宁愿照摆定点先？ 是啊，譬如这样，我宁愿譬如注册了先，我不摆酒住得不得咁样？他现在是不是讲摆酒都要改？ 他讲紧摆酒，他就是讲摆酒，其实主要就是摆酒啊。 是 啊，因为我想如果注册呢 少人啲都 OK 嘅。 是啊，学你话斋注册本来就简单啲嘅，但 系而家注册你可以其实喺自己屋企度注册噶嘛， 是啊、 你咪搵婚姻监证人上到你屋企注册都可以噶。嗱，我有另外一个例子嘅，我自己屋企人。嚟緊講個朋友先啦，有個朋友咧，佢、 啊啊、 就要結婚，本身咧佢有半個家族咧係喺外地翻嚟嘅， 係 咁首先咧嗰對新人咧其實就真係企咗喺度，因為其實好多嗰啲親戚朋友咧都係爸爸媽媽邀請噶嘛，跟住佢就如果爸爸媽媽唔開聲嘅話。佢好唔好意思叫佢嗱，內地嘅親戚就唔好嚟飲我個餐啦。 啊，係、哦、 外地嗰啲嚟嘅話咧，我又唔知點處理，即係佢就 keep 住在度。 呢、這個難喎、 哦。好彩後屘咧，四大長老自己咧就做咗個決定，我話啦。外国嘅亲戚唔好嚟，你哋照样摆酒，不过将嗰件事一切重简，可能即系变咗好似近乎系自己屋企人食一餐饭，咁样咧就觉得安全啲，即系起码就将由几廿围变咗可能一围两围咁样。另外一个咧就真系我自己嘅屋企人啦，我表妹咧好锡佢，我当妹妹嘅，佢咧就三月底结婚，咁啊之前咧都 send 咗一个信息咧，就俾全个家族嗰度，佢就话都知道大家可能会担心，但 系 暂时咧都会想可以跟住个日子去做，咁佢点做咧？佢本身咧就系摆一啲西式嘅，即系唔似系 即系唔系酒楼啊或者酒店嗰啲，可能系户外嘅， 有少少户外都有室内嘅地方咁样啦。 咁户外咪好啲咯？ 嗱，佢就系食真系食西餐，本身嗰间系间西餐厅嚟嘅，并唔系酒楼啊酒店嗰啲。其实你知道本身西餐厅可能未摆系两个人一张长台啊，即系两个人四个人咁样系啲台加上去咁样嘅咁样。佢就话可能咧就会由，但系佢都可本身会变咗摆一围咁样。一圍一圍咁坐噶啦，個酒席嘅時候，但佢都話，如果大家係擔心嘅話咧，可能會變成兩個人兩個人一張台，盡量咧大家嘅接觸就可以減少啲，係啦，距離遠啲，希望大家可以安心啲咁樣，即係你諗下。真係無所不用其極，大家諗到頭都 係啊！但係呢、這個就係坎坷嘅地方咯。咁究竟咧我哋應該用啲咩嘅策略去對待咧？佢而家咧就話呢一個事主咧，佢就話我唔肯改期。佢話咧情況未去到最壞。咁啲人就問啦，點先叫去到最壞咧？佢話除非咁啦，而家有人喺婚禮裏面確診咗啦。我就唔会再搞婚礼啦。 咁你都唔想有呢件事发生啦，大佬系咪啊？ 又系直至得仔。 咩？但系头先阿田你又话点样都唔改期嘅？ 唔系啊，咁你可以出口唔嚟噶嘛？屋企人系咪可以喺度咧？即系咁 讲。系啊，咁所以 佢哋嗰啲都会担心噶。即系如果一个唔好彩咧，即系我要咁样 cancel 一个婚礼嘅话，佢哋本身预咗嗰啲钱咧，可能真系又预咗咁多 book 咗咁多位。 系啊，钱咪印埋啦。 系啊，损失惨重嘅阴公。 17388啊，我哋转头就会同你玩猜猜我是谁啊，就系讲下婚宴上面有咩物品。 気フラフラしたらそこにたまたま帰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表示，日本钻石公主号上有53港人确诊新型肺炎，邮轮已经完成14隔离检疫。日本当局今日起分批同分日期俾病毒测试呈阴性的乘客落船。李家超说，入境处已经联络邮轮上全部352香港居民，超过200人表示愿意乘坐特区政府的免费包机回港。初步掌握有20位以上的香港居民的病毒测试呈阴性，相信今日可以落船。他说港府已经多次要求日本当局优先处理香港居民的检疫安排，目标在今日一次过给所有港人撤离日本回港。他感謝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安排巴士接載港人到東京羽田機場。李家超又指出，日本當局很多資料都無法提供，他希望如果有港人需要留在日本，應該改為陸上隔離。再有一個新型肺炎確診患者死亡，令本港的死亡個案增加至2宗。死者是一名70歲的男病人，屬於第55宗個案，早前獨居在葵涌石梨二村，因為在家中跌倒入院，當時已經有咳嗽和氣促超過10日，亦有發燒症狀。上個星期五，即是今個月14日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他1月22日或者之前曾經由落馬洲往內地。據了解，病人的近日情況都是危殆，因為病情惡化，今日早上在瑪嘉烈醫院離世。本港首宗感染新型肺炎死亡个案，是一个住在黄埔花园的39岁男子，上个月底确诊，因为病情恶化，延至今个月4日在玛加烈医院逝世。国家卫健委公布，全国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累计74,000+，2,004人死亡，累计14,000+人出院。在广东省，累计1,331人确诊新型肺炎，寻日新增3人确诊，全部来自惠州，新增1人死亡，是一个78岁由湖北返回广州的男子。全省最多的确诊病例来自深圳，达到416宗，广州有339宗，珠海98宗。南韩新增15宗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累计增至46宗。南韩疾病管理本部表示，15宗个案中，13宗发生在首尔东南面的大邱庆北区，怀疑当中11人曾经同一个68岁确诊女患者有接触之后受到感染，相信她是超级传播者。10个患者同这个女患者去同一间教会，女患者今个月10日发烧，据报她近期并没有外游，未有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测试，亦都未有隔离。之后才确诊，成为南韩第31个患者。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气温逐渐回升，但早上仍然清凉。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是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51点，升121点，总成交金额481.7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4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51点，升45点。部分活跃港股数价：腾讯控股411.8，升3.6；汇丰控股57.2，跌5.5；盈富基金27.85，升1.5；阿里巴巴215.4，升1.4；美团点评100.4，跌2毫；中芯国际15.74，升5.6； 建设银行6.58升1.1，比亚迪股份49.05升3.8，小米集团12.94升1.2，中国平安90.95升2.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日元110.06，瑞士法郎0.984，澳元0.67，加元1.325，新西兰元0.64，人民币7.005，英镑对美元1.3，欧元对美元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3,461点，升267点。港金现价报14,85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01.37美元，卖出1,601.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食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现在的小朋友哄人都好有方法的。 哄回妈妈转头那样东西很有 用。或者你弟弟妹咯。 是的，有什么方法？ 你快点吃了它啦。你吃了它的话，我就给粒朱古力给你吃。 哦， 奖励奖励型啊，够正面。 想了解多些小朋友的想法，就要听实逢星期日朝早8-10，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支持。 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我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递人啊嘛。 好啦，电话号码1872388，今日我哋题目系 结婚，系啊，唔系我同豪仔结婚啊，系你会喺一个婚礼里面咧会见到嘅嘢嘅。我哋嗰个范围可以由 中西式咯， 中西式啦，甚至有啲可能系个嗰啲咩注册处度注册嗰啲啊嘛，都可以噶咁样。 系啊， 电话号码1872388。首先咧就有第一 round。 陈小姐， 系啦，有陈小姐喺度啊。 Hello， 陈小姐。 Hello， 你位几好？ 你好啊， 你好， 身体健康嘛？ 个个都好，希望你哋都系要健康。我OK 啦。 好啦， 好啦，嗱，第一 round 咧，你有阿豪仔同埋阿祖俾你拣嘅，你拣边个？ 豪仔啊。 好， 好啦，我而家讲呢一个咧，就佢好得意嘅，我简单啲，简单啲。佢咧虽然呢一个名咧系食物嚟嘅。但又唔食得㗎喎，唔食得㗎喎，睇得唔食得㗎喎。但如果冇咗佢嘅话呢，又硬係争咁啲嘅。通常啲人呢一见到佢就会话喂快啲影相啦，快啲影相啦。哇好多人啦、啊、咁样。咁最大嘅 tips 呢就係、是、新郎系冇份嘅，新娘先有嘅。嗰样嘢个名系一个食物嚟嘅，啲人就话哇，你睇呢个新娘几劲啊咁样。咁但系系咯，新娘先有，睇得唔食得。但系呢一个物品个名讲出嚟咧，都话有食物嘅名喺里边嘅。 嗯， 系咩嚟嘅咧？ 架势嘅， 好架势噶，影相一定要哇，好豪气咁样嘅会。 有冇问题想问啊，陈小姐？ 系咪啲金器嗰啲？ 系啦， 要讲啱嗰个名啊。 系啦， 点解会有样食物同佢有关嘅？ 你啲 tips 俾得好噶， 系咪好啊？呢、這个好啊，呢、這个 讲得好。 有金系金器， 系啦系啦，但系食物嚟噶。 女男士冇， 男士冇份嘅， 娘子先至有嘅。 系啦，即系如果陈小姐咧，譬如你哇娶新抱啦，你就话好好好，我俾呢个佢。 系啦， 仲要好嗱，俾个 tips 你，佢个量词系咧一只只嘅。 嗯， 系咪金额？ 金鱼噶嘛， 嗱 系啦，冇错， 系啦，嗱，因为你乜嗱，佢又食物名，我就唔吔得噶，同埋好豪气噶，一摆出嚟咧，啲人就要影相啊，插插插咁样噶，系咪先？ 系 啊， 啊，答啱咗啊，恭喜晒陈小姐啊，我哋嘅纪念品咧就会送翻俾你。 系啊，好啊， 多谢多谢， 好啦，拜拜，拜拜，好，拜拜。我发觉佢一讲话要易啲咧，我哋就要真系讲啲最易嘅出嚟。 哦，死咯，我谂咗嗰啲，我觉得唔难咯。 哦，惨啊，全部谂啲好难嘅。 唔怕啦，头先我都好大声喺咪后同你讲，我肯定啊，未系错。 一定可能我记错咧。好啦，嗱，再嚟啦，一八七二三八八，记住我哋今日讲咧。中西式婚礼都无人欢迎嘅，只要系同呢个婚宴上面有关嘅物品啊情景咧，一阵间睇你估唔估到啦。电话码一八七二三八八，你系边个 ？Hello， 喂， 系你啦， 你系 林小姐， 系早晨，早晨， 系林小姐， 系咪啊？早晨， 系啊， 林 家，你咁多位主持好， 你好，你好， 你应该饮咗好多餐噶啦，会唔会啊？都 会啊，会啊， 所以好熟啦，唔使惊啦，系嘛？ 嗯。 惊啊！ 惊啊！你嚟紧有冇啲人哋会叫你请你饮啊？即系可能喺二三月嗰啲时间。 二三月就冇，五月就有啦。 五月你应该唔惊啦，系嘛？五月。 我惊唔惊我都会去噶啦，因为系好朋友嚟嘅。 哦，呢啲好兄弟，呢啲好啊，好 姊妹。两嘢插兜顶住，冇问题，啱啊，开心啊嘛，系咪？好，咁而家要到由阿祖出题目俾你啦。好。 好啊。 呢一样嘢，喺婚宴上面，西式嘅婚宴、中式嘅婚宴咩都好啦，一定会见到嘅。 系， 但我永远咧，阿祖自己有一个好大嘅问题，点解佢系假嘅咧？ 嗯 ，OK， 一定会见到。点解佢系假嘅咧？有阵时候都好高下噶，佢高过阿祖都得啊！话俾你知， 唔难噶，唔难噶， 结婚蛋糕， 冇错 啦，哇！ 呢个其实嗱，我贴士都俾到几出噶啦，即系我谂唔明，点解成日都要用个假嘅蛋糕嚟切咧？佢又净系得切得嗰个位嗱，但系细个嗰阵时咧，每年睇无线台庆咧，见到阿李孝和夫人出嚟咧切个假蛋糕嗰阵时咧，觉得咧系一件事嚟嘅，但硬系咧去到嗰啲婚宴度，点解要切假蛋糕？系人都知道假，仲有阵时几污糟啊！ 唔系，我而家估到咧，佢知道冇人会食啊， 系， 因为大家都系谂住攞个肚咧食嗰啲包心。试图咧，你试个蛋糕啊，又要夹硬派俾人，佢哋又唔食，同埋边有一个蛋糕招呼到你有廿几围，招呼唔到噶嘛？所以我谂嚟谂去咧，佢哋应该就觉得，唉，唔好嘥啦。如果你个歌系鲍鱼啦，个个都食啊，真系。 我估呢个咧都系香港婚宴一个特色嚟嘅，就有假嘅蛋糕嘅咯。 系啊， 其他地方应该真系比较少嘅。恭喜晒林小姐， 系啊， 多谢多谢。 系啦，希望咧你五月去饮嘅时候咧，就唔使话我惊都去饮，而系到时系真系平平安安，乜都唔使惊， 开开心心去送祝福俾人啊！ 系啦，好啦，多谢晒，拜 拜。 哇，其实都可以顺便咧，如果你话真系我哋今日讲开婚宴呢个题目咧，如果打嚟嘅朋友咧，你本身就系可能之后有机会喺二三月去饮啊，或者你要摆酒嘅话咧，上帝逆仗可以顺便打嚟数一数咧，再俾你估下，可能更正啊，真系吓。 都系啊， 系啦，好，电话号码一八七二三八八，好，跟住呢个系阿芝系嘛？ 阿芝你好， 系啊，你好啊， 你好啊，点诶？你应该结婚未啊？饮未啊？ 收到炸弹咯，收到 几时啊？几时啊？ 收好多炸弹，应该就系、是、应该即系廿零岁、卅岁嗰啲 friend 嚟嘅，知系咪？ 大约啦， 大约喂，但系你而家啲炸弹嘅爆炸日期系讲紧呢一两个月啊，系咪啊？ 都唔系咯， 哦， 即系再后啲嘅 之前啊， 哦，即哦咁 OK 啦，即系咦，咁啊，疫情开始咗未噶？ 开始住啊， 开始咗未啊？嗰阵 开始啦，开始啦。 咁你有冇照去啊？定系点啊？ 冇啊，冇啊， 真系惊咗唔去啦。 系啊系啊， 喂，咁你人情俾唔俾足噶？ 咁有嘅 ，OK， 系有俾冇话俾足啊？ 但系佢哋咧嗰个 呢个唔系答案啊，呢、這个。 但我想问下咧，咁、那个主办单位咧，即系阿新郎哥、新娘子咧，即系收到好多朋友，可能都会话，即系一定系朋友啊，屋企人先至会请噶啦。 系咯， 佢哋有冇都牙痛咁嘅声，即系话，唉，又要唔嚟啊？你又唔嚟啊？个个都唔嚟，咁点算啊？有冇呢啲状况啊？佢哋？ 应该有喎、 啊，应该有，即系据你知就有啦，系咪？好，咁我哋玩游戏啦， 同你玩游戏，你拣阿祖定系拣阿豪仔？ 豪仔 ，O、okay, K， 好。咁咧，佢咧就唔系食物嗰啲嘢嚟嘅，唔系食物嗰啲嘢嚟嘅。佢明明唔系呢一个婚礼里边嘅主角嚟嘅，佢唔系婚礼里边嘅主角嚟嘅。咁但系咧，往往吓好多时候咧，佢都成为咗咧，到访嗰啲宾客咧，好关心嘅一个重要嘅嗰啲人物嚟嘅。啲人咧好中意就平头品足咧，就望住佢哋嘅，所以佢虽然唔系主角，但系往往咧就成为咗大家好关心嘅对象。特别系咩呢？特别系如果系明星结婚嘅时候咧，哇，好紧张嘅啲人。 哦，会系乜嘢？ 好紧张 嘅，系咪两个字噶？ 佢嗰啲应该就叫做 唔系噶， 唔系两个字嘅。 系啦，因为如果整体嚟讲嘅话咧、 嗯， 应该叫做噔噔噔噔噔，应该有五个 字 嘅。系啦，噔噔噔噔噔。 哦，好啊， 因为呢个就最大包揽到嘅。 好，阿志， 阿志， 有冇问题想问？ 系咪公仔？ 唔系公仔， 唔系公仔， 系啦。咧特别系我个 tips 就系咧，当啲明星一结婚咧，啲、 嗯、 人咧就。固然好关心嗰对明星啦，哎呀，天王天后终于结婚啦，但佢哋更加中意咧，即系知道，哇，咁佢哋嗰啲噔噔噔噔噔系点嘅咧？咁样，系、 哦、 啦，咁啲人就会系咁平头品足噶啦，有啲人就话，哇，睇下佢呢个都有，喂，呢个都佢咁样噶，但就算你唔系明星咧，你就算普通人结婚咧，你都会话，哇，大佬，你睇下佢啲噔噔噔噔噔咁样嘅，跟住我都，喂，佢啲噔噔噔噔噔好正的，但佢哋唔应该 谂到嘅， 佢唔系主角嚟噶，但系好重要嘅， 系咪嗰个名？很多时候人哋会讲出英文， 唔会都系头先我讲噔噔噔噔噔。 我谂唔到啊！ 我俾最尾个字你啊嗱，我俾最尾个 tips 你，嗰个噔噔噔噔噔最尾个字系个团字嚟嘅， 噔噔噔噔团 系啦。 哦，系我估到啦， 系啊，早应该估到啦， 系 即系你谂下阿志，你成个人幻想个对象咧就系你去饮啦，你坐喺度。你又唔系望住个新郎新娘噶啦，你就净系同你隔篱个 friend 讲，喂，睇下佢哋嗰啲噔噔噔噔团啦， 姊妹团啦，咩啊？ 咩姊妹团啊？ 婚礼姊妹团， 好明显系男仔啦， 伴娘啦， 你系啱噶。 嗱，除咗有姊妹， 仲有 乜 嘢啊？ 咩噶？ 除咗姊妹仲有咩？ 除咗有姊妹同伴娘啊？ 唔系，仲有咧？姊妹团嘅对面系咩啊？ 咩姊妹噶？永远都系一 pair 噶嘛，系咪啊？系我哋呢啲， 你女嘅嗰啲就姊妹啦， 男嘅 咩啊？伴郎 咯， 伴郎得一个啫嘛，你仲要同佢一齐？ 伴郎隔篱嗰扎咧， 同你顶走嗰啲啊， 系我哋一世都要做一个好嘅 兄弟， 兄 弟姊妹团。你有冇发觉？噔噔噔噔噔噔咯，啲人去饮嘅时候，因为我都系嘅，成日咧个主角影完相就算啦，就话喂，睇下嗰啲兄弟，哇喂劲喎劲喎，哇啲姊妹，哇姊妹啲衫咁样嘅，即系你就开始讨论咧。兄弟姊妹团 系 哇， 又或者会讲咧嗱，兄弟咧永远咧就系真系咧攞嚟凑够数嘅啫， 系啦 系啦，废嘅啲姊妹真系好俾心机做， 好俾心机又靓喎，系啦 一啲啲啦， 系啦唔想咁讲嘅真系， 角度嚟嘅粉丝都系系咪？ 系咯阿志，所以你下次再去饮嘅时候，你记住留意啲噔噔噔噔团咯。 我一定 身体健康， 拜 拜， 休息一阵啦，翻嚟继续听你电话18723888啊，婚宴上面出现嘅事情。 派对里每对眼神，暗里试探让你吸引。他呼吸散发性感，他穿得富有美感，你难免太挑惹竞争。谁能挨得比较近？表演优美转身，想邀请你鉴赏我更加逼真。在这个海选，只想用节奏感争取。抱紧，特别卖力跳到了地震。今晚开 show， 约你跳舞。要你看见我，要你看见我起舞。那个够帅气讨好，这个性格讨好，我会叫你意想不到，穿梭花都。最近有阵潮暖。最远有个夜城抢眼，那个最少最有最白发炸弹，这个富有最富却让你晚餐，三五七个参与这个展览，要与那位畅谈，相识不过瞬间，想邀请你了解我多些空间，无数个纸板，几多人任你拣，只想被你拣，但愿现在我会最耀眼。今晚开 show， 约你跳舞，要你看见我，要你看见我起舞。那个够帅气讨好，这个性格讨好，我会叫你意想不到，穿梭花都。 技艺即使不够好，修养可以补，表演给你看到。累积多少次失手，跌一跌倒，再一起跳舞。我带你穿梭上月球，围绕你转上天空几高，任你再数数，几多人任你数，怎么未见到？站在后面我这个二嫂，约你跳舞。 唱歌的朋友是应志月啊，唱歌名是约你跳舞，电话号码87238。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听歌读历史学做人。 明日烟火四起，最美地球如留下你，当手信亦早已过期，有力未够合时可会永记。明日烟花一再飞，要剃到又完成日记，可有照着你的归期，再跨过生死。 Jason 呢一首歌是借本能指事变中的主角织田信长临死前的心迹，去提醒我们要活在当下，尽力去做，亦要懂得放低世俗中的人和事。 夜望与苍天比较， 作曲是陈柏宇自己，加上诗诗 Louis， 填词林宝，编曲诗诗 Louis， 监制 Edward Chen， 上榜三星期上升五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五位，陈柏宇本能指。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 广州快活人。 好，争取时间继续听电话号码，你是边个？阿文， 阿文， 你好。 Hello， 阿文，好。呢一 round 咧，最多一组嘅问题咯，吓， 同婚礼有关嘅嘢。 好，呢个我觉得几简单嘅。一定会有的， 是是是， 不过它那个那个种类啊会有不同的，是是，那个花款会不同的。 花款 很简单来讲，有些是有毛的，有些是没毛的，是的。但你想是什么毛 啊有些有毛，有些没毛，但它有毛定没毛呢，其实绝对影响不到它的功能的，不过会影响到可能影响的效果。 有毛同冇毛 嗱，有啲你请讲 签名， 签名嗰支笔冇错，犀利， 谂到啊！ 我已经觉得我问得几婉转噶咯， 犀利、啊。 我仲谂咗啲嘅提示，可能会话咧，有阵时就系自己 带嚟 嘅，所以咧先至会咁样嘅选择嗱。呢个就系签名嗰支笔嗱，呢、這个我 点解你咁快谂到噶？系咯，系。 阿祖讲得好咯，佢真系提示。 俾封利是你，唔好讲咁多嘢。 仲要俾个助攻佢添，你又答得好咧，真系你哋两个都天生一对，真系。哎呀， 我支签名笔有毛嘅送俾你咁， 系咪先？你唔好讲口响。 系啊，唔使啦，我哋有纪念品送俾你啊嘛。 系啊，多谢你啊，恭喜晒你阿文啊 ，thank you，thank you。 系啊，系啊，系啊，我可唔可以借呢个讲个祝福？ 冇问题啊，送俾你， 送俾你啊，你咁叻， 系 好。我因为我细妹听日生日啊，我祝福佢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主恩满日嘅。 好啊，细妹叫咩名字啊？ Paulina。 Paulina， 我哋隔住个荧光幕咧，同你吹蜡烛吓，一二三，呼，搞掂，恭喜晒 ，thank you 啊嘛 ，thank you， 拜拜。 其实我哋隔住咗个口罩咧，应该吹蜡烛会唔会熄咧？嗬， 应该系会 嘅。即系而家咧，大家要用手拨熄啲蜡烛，可以吹啊？ 冇人可以吹蜡烛。好，再听听众啦。Shelly，Hello Shelly， 你好 ，Hello 你好 ，Shelly， 一呢一 round 啦，你想拣豪仔定阿祖？ 豪仔啊， 好，呢一个咧喺婚礼上面咧就佢系好受一啲人嘅欢迎嘅， 嗯， 好受一啲人嘅欢迎嘅，咁甚至乎有啲人咧为咗佢咧系会跳啦， 飞扑 啦， 巴球。 系啊，呢、這个系咪太易啊？又坦白讲， 送礼物 未必系未必系太易，可能系 Shelly 好叻咧。 系咯， 恭喜恭喜，答中啦，系咪啊？ 系啊， 答中啦。 Shelly 都话系啊。 Shelly， 你有冇抢过花球啊？ 梗系冇啦。 点解啊？ 咁 有一个自己跌落嚟咯， 系啊，阿 Shelly 话，梗系人哋嚟抢我噶啦，点解要我去抢？ 其实好有可能，我头先个答案唔系花球，系口罩啦。 哦，咁我要啊， 系啊，口罩够唔够啊？你 够嘅，暂时都屋企仲有两盒，咁但系就如果遇啱即系有嘅话，都可能会再买，但系就唔会买贵嘅口罩咯，一定。 喂，所以我想 讲股市有咩分别啫？嗱，睇下个价啱唔啱啦，个价啱嘅话补少少咯，补少少。 如果高位就唔追啦。同埋我即刻谂到咧，如果而家搞婚礼咧，真系可以将花球咧变咗系罩口罩球咯。 嗯， 大班抢啊，真系 草纸都得， 草纸都 唔好攞啲口罩嚟咁嘥阴公，俾有需要嘅人啊。 系啊 ，OK， 喂，多谢晒你啊， 多谢 Shelly。 吓，支持你啊！ 好多谢，系支持全部人啦。好啦，多谢晒你， 值得支持啊！我咁讲啊，唔关我事嘅，因为我答你啊。 好，拜拜。 Thank you, Shelly。 好啦，我哋再听下个听众啦。 Hello， 猜猜 我哋使唔使提升个难度啊？ 我呢个长咧，起码我 好啊，交俾你啊，阿国星。 Hi，Hello， 你好， 我咁靓啊，你个名。 小朋友嚟噶， 我部电话冇乜电。 你个电话冇乜电啊？国星啊，你几多岁啊？ 我我 依 家十一岁。 哦，你十一岁嗱，呢个咧我会话难唔难，话易唔易，但肯定咧佢有八个字，好长下嘅。 哇，咁长！ 冇错，呢样嘢系你会喺每一个婚宴度一定听到嘅八个字，好意头嘢嚟嘅。 阿国星，你去过婚礼未啊？ 未啊。 呢啲婚礼我嚟做咩噶？ 即系如果我哋见到人哋生日会讲生日快乐，圣诞节会讲圣诞快乐，你去到一个婚宴就会讲呢八隻字噶啦。祝你哋啊！ 系咯，会唔会阿国星妈妈喺度啊？星妈，帮帮佢咯。 系啦， 好嘛？ 不如咁，我嚟头四隻字，睇你噏噏到尾嗰四隻字嚟，国星好唔好啊？ 系咪八头金毛啊？ 吓？ 咩啊？ 八头到老呢四个字啊？ 八头到老啱都好啊！咁后面嗰四个字你都讲咗，我讲咪啦。我哋可以讲 永结同心啊！ 永结同心全对啊！嗱，我哋可以话八头到老又得啦，八年好合，永结同心都啱。你一次过噏咗十二个字，我点会话你错啊？恭喜晒你啊，国星！ 系啊，恭喜晒，恭喜晒 ，thank you！ 系啊， 哇，松口气喎、 啊！系啊。都几扯嘅，原来两个人做啊？ 唔系啊，唔系啊，我以为阿国星咧，真系佢会我哋谂紧要点样俾贴士佢啊？我谂紧我哋使唔使话永咧？即系会唔会系一系就永安百货啊？用唔同嘅方法啦。嗱如果你真系要搞婚礼嘅话咧，希望你顺顺利利。如果你收到请帖嘅话咧，亦都希望你，我都唔知点希望佢好，得得睇睇，尽量参加。 系啊，多啲祝福啦， 多啲祝福。 会冇事噶，会冇事噶。 好啦，听日再见，拜拜。冯允谦，爱斯基摩人之吻，就算几冻嘅地方都要有爱情相拥啊！ 天花已半弯半拱，一屋也觉冰冻，一个人一双箭怎相拥？麦比啤干等你晚班结束。归家同急速解冻，一个城几班车都挤拥。My baby, can't you feel？ 转眼冬天早逼近 ，always real。就连鼻尖都很想接吻，如留在最温馨冰天雪地里。身体继续靠近的一对，全人类被窝当中觅寻伴侣，溶掉可可，你是开水，养分要我把温暖摄取。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懂，谁人一亲我包拆那脸。 好啦，时间都够晒咯噃。 系啊，冇错，今日咧风骚发育活人咧就完结啦。 你做乜发育啊你？ 跟住会有美电康康，我哋听日再见。 拜拜。 拜拜。